西兰紧急管理部门发出海啸警告，警告北岛东部沿岸部分区域的居民必须立即疏散到高地或者内陆地区，不要留在家。总理阿德恩在社交专页说，希望所有人都安全，尤其是感受到地震所有力量的北岛东岸居民。在再较早前，北岛以东发生一次七级以上地震，一度发出海啸警告，其后解除。天气方面，一度云带正为华南带来几阵雨，同时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同薄雾，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沿岸有雾，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朝早稍凉。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0%。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几阵雨同薄雾，可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可有中浪，初时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6级，可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初时部分地区有雾。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麟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4500米，有薄雾；黄茂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700米，有薄雾；仲系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0924点，跌3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68点，跌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日元107.99，瑞士法郎0.929，加元1.267，人民币6.471，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197，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7.72美元，卖出1698.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早6:09嘅时候，咁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吓，晨光第一线头一小时咧都有两个嘅频道联播噶。而家出边系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咁啊，晨光第一线星期五咯，嚟到咧就系2021年啊3月5日星期五嘅早上嚟嘅，咁啊，所以咧咁啊，今日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握埋时间，好好地咧就将手头嘅工作咧做完佢，咁啊，然后咧就好好地享受一下星期六以及咧就星期日两日嘅时间啦吓，早晨啊，各位听众，直播室入边有白拳佬陪住你哋。 晨光每日一格， 成日都会提大家要把握时间，追住啲时间咁嘅心态咧，去到控制住自己每日嘅行程。如果唔系咧，有阵时后悔时间过咗，就冇办法咧，就追得翻噶啦。后悔这个过程可能在我们的人生里面经常都会出现，你会不会尝试一下不断在想、啊、做任何事情千祈不要令到自己有后悔的空间呢？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得到呢？其实人生里面就不断地去到学习，学习一下到底怎样去到掌握我们的时间，学习一下怎样去爱，学习一下怎样可以竭尽全力啊。有人话过，越唔想后悔嘅人咧，佢哋就会越懂得咧系尽全力去到做任何嘅事情。因为只有尽咗全力，你嘅人咧先至会觉得结果系已经变得开始唔重要。因为喺你学习或者喺尽力去做嘅过程入边，你已经会有所收获。同件事本身的结果可能有出入，不过你仍然会安然接受。对某一些需要处理的事情是这样啦，对我们的情感可能都是一样，我们应该尽全力好好地就是去守护自己每一段的、爱情啦、感情啦、亲情啦、友情啦。学习的过程入边，亦都可能身边有好多嘅良师益友陪伴住你。今日朝头早，你最想学习嘅又系啲乜嘢？学完之后，可唔可以好好地利用、把握自己嘅时间呢？ 朝早咧有佢哋嘅歌曲嘅，都几活泼嘅感觉噶。咁啊，当年佢哋出道嘅时候，明爱暗恋补习社一个嘅侧手翻，哇，令到当其时乐坛眼前一亮。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咧，又轮到我林慧同你分享下今日嘅资讯咯。三月五号星期五就系24节气当中嘅惊蛰啦。天气咧变得好潮湿，所以浴室如果湿气太过重而好难除走嘅话咧，就会容易滋生细菌啦。你知啦，疫情期间大家一听到个菌字或者听到个毒字都会好惊㗎嘛。嗱，如果你发现浴室嘅毛巾呢当中可能有啲黑色嘅一点点，请你千祈唔好继续坚持用啦。因为有媒体早前就检查咗用咗0至到12个月嘅毛巾，发现毛巾嘅含菌量呢係会随住你使用嘅时间越嚟越增多㗎。有检测报告直头话用了一年的毛巾验出来的含菌量超过100万，更加在这条毛巾当中验出了金黄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嗯，如果这一刻刚刚起身睡眼惺忪洗紧面的你呢，都是时候想一想你条毛巾用了几耐先。媒体在报道的时候亦都做过测试，记者就准备了6条毛巾，分别就是新的毛巾，用了1个月的毛巾，用了3个月、6个月和12个月的毛巾。其中12个月的毛巾当中亦都分为了1条的面巾和1条的大浴巾。这个检测主要是想验下当中的含菌量、大肠杆菌量、金黄葡萄球菌和白色念珠菌的数量。检测结果就显示了总含菌量的确是会随着使用时间而增多的。所有有使用过的毛巾平均验出的大肠杆菌当中已使用了12个月的面巾总含菌量竟然是新毛巾的 1.7 万倍以上，亦都验出了金黄葡萄球菌。专家就解释了毛巾是纤维的管状结构，有利于储水，湿了毛巾之后毛巾亦都有利于细菌的滋长，而超过一定数量的大肠杆菌就可以引发出不同的疾病了。如果接触到呼吸道或者是性器官的话都有机会会感染人体的。所以专家就建议大家了，应该每2个月至3个月就要换一条全新的毛巾，每星期最好都可以用热水淋一淋块毛巾，每一次大概是5至10分钟就可以了。淋完之后还要晾出去，最好就可以直接有太阳晒到的地方，可以用紫外光的方法来到杀菌。当然如果你是嫌麻烦不喜欢手洗，亦都可以用另一个方法，就是先找一个容器加一半的热水和一点点的洗衣粉，再将毛巾放下去浸15分钟，接着就可以放下洗衣机再洗一次了。不过大家就要注意了，因为用洗衣机洗完的衣物表面就会产生大量的毛头，所以如果它不是自己单独在洗衣机清洗的话，可能就会黏满其他衫的衣物纤维了。天气潮湿，毛巾如果长时间放在浴室很容易就会产生异味了。专家就教大家可以试试这个白醋除味的法宝，如果你的浴巾都有异味的话，就可以预先用白醋浸30分钟，或者在洗衣机过水的程序里面倒入少少的白醋，这样就可以剔除个异味的啦。 不想太有礼，再见浸那天过分文艺，技术每本是爱规例，好想有智慧，被拒绝都懂了大无畏，爱情浪费仍受惠，点击那去世问网络教主也是无谓，责备评论为草关系，心思要有细，没外地理想才实际，令我成病例。如明日想未实现，事太多，现实会快乐， 风拍照也靠照灯庆贺，痛痛快快尽快松绑，头头晕晕无冷汗，世界快曙光渴望，别再躺，根本不介意挤逼到时尚有点杂志，迷迷晕晕十二万转，根本不介意喜欢失意有跌多几次，就算跌崩一只牙齿。不想太节制，面对挑战都继续前卫，替自信心做个守卫。好想跳国际，任少年白放如末世，难令我停或滞。如平日练习白日梦，那科现实要教学，不叹气也算气体化学。痛痛快快尽快松绑，头头晕晕无冷汗，世界快曙光。耶，话你好佢咪几好，冇用个大脑喂细路找数，算数让我对到得个嘈，等我明摆到明系摆布，根本不介意逼出身意，没有位何时，来来回回十二万转，根本不介意输多一次，睿智升一次，又会再长一只牙齿。 你知唔知欣妮姐姐周末有咩兴趣呢？ 我是马儿，我是印尼人，我将有好啲嘅生活，所以假期都要学多啲嘢。今日翻去仲可以有知识，因为钱会用完，但系知识唔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一套经典日剧配上经典主题曲，每首歌曲建立于不朽爱情故事，用音乐见证最触动人心的一刻。星期日下到四至五，天空海阔白月号重温超过二十年的感动，九十年代日剧主题曲剧场。 我是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的感觉。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晨光 Happy Friday 啦，咁啊先望一望咧，到底礼拜六日嘅天气嘅走势会系点先？嗱，展望明日沿岸有雾，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咁啊下周初至到中期早上咧都系稍凉嘅，咁啊所以咧亦都可以同大家咧就讲啊，如果你礼拜六日本身都系谂住咧，喂，我可以做一啲叫做郊外嘅活动嘅话咧，咁啊有好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咧就系、是、踩单车或者行山啦。咁如果有几阵骤雨咧，其实行山都几唔建议啊吓。咁如果你话啊有几阵骤雨，但如果真系少少地嘅，我又唔系话会小心啲，唔系话特别怕跣嘅，咁啊踩单车咧，咁啊都一样可以嘅。咁啊，單車咧，其中一個咧，當然係大家會記得啦。咁啊，而家有一條新嘅單車徑啦。咁啊，由呢一個嘅大圍咧，由以往嘅可以踩上去呢個馬鞍山，咁啊，亦都同一條路啦。咁啊，分叉路之後就可以踩入去上水方向嘅。咁啊，最新咧由上水駁到去元朗啊。咁啊，甚至乎可以去埋咧，就係屯門，咁啊，其實亦都可以咧，就有路落翻落去荃灣啊，咁啊，整條路咧，咁啊，超過60公里，如果你話來回嘅話咧，都去到120公里嘅，咁啊，有好多喜歡踩單車嘅朋友咧，都已經試過呢一條路啦，咁啊。好多嘅唔同 comment 嘅，咁大家都有好对呢条路好多嘅意见嘅。咁有部分人咧都系话到，喂，去到某一啲嘅路段嘅时候咧，发觉咧都有几多嘅障碍物嘅，上落呢一个嘅单车。点解咁讲咧？因为 去到某一啲路段，佢政府嘅路牌都会要求咧，就大家要先落车，然后咧就推一推横过马路。不过咧，去到某一啲枝节嘅时候，都会发觉条路咧就几多呢一类型嘅情况要出现啊。咁啊变咗咧，即系中意踩单车嘅朋友咧，就唔可以话踩得好爽啦咁样。咁啊，如果你条路就起咗喺度啦，咁啊，但系如果你都想踩得爽啲嘅，嗱，不妨咧有啲新嘅攻略嘅，例如咧你可以先玩咗咧就系由大围去到上水呢一段嘅路程啦。咁啊，上水去元朗咧，咁啊亦都可以下一次先至玩嘅，咁啊亦都可以咧就主力咧就喺翻譬如系元朗啊、屯门一带嘅路段啦。咁啊，虽然呢一段嘅路段咧都算得上咧系我自己认为啦，系算得上新啲嘅，咁有好多地方咧都系需要慢慢再改善嘅。咁啊，但系咧都系不妨咧俾一啲嘅单车友啦，叫做试一试条路，咁啊令到大家咧就过一过瘾先。咁啊，最紧要咧就系希望啊条路咧可以快啲更加完善。咁如果你话喂，除咗单车之外，仲有冇其他一啲少少雨又唔系好怕嘅运动咧？咁样而家都多咗好多人咧，就系玩呢个滚轴溜冰啊，即系嗰啲叫做 roller 啦。咁啊喺石屎路上面踩单车径嗰度踩嘅，发觉无论系吐露港嗰个科学园嗰一段嘅单车路啦，大围啊、沙田啲单车路，都多咗好多人咧，就系踩呢啲即系滚轴啊吓。咁啊，你亦都可以试下嘅。咁啊，而家咧市面上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即系几百蚊都已经有嘅，或者一啲嘅坊间有啲嘅机构，佢甚至乎可以租俾大家去到试一试嘅。咁如果你即系担心咁快踩咗条路啊，其实亦都有一啲咧唔同地区有一啲叫做唔系溜冰场啊吓嗰啲嘅滚轴啊。嗰啲 roller 嘅一啲嘅場地咧，咁啊可以俾大家咧就有對鞋可以試一試啊，練習一下啲技術，練到好咯，跟住先至咧就再踩出馬路嘅。咁啊，最緊要咧就係安安全全，無論係單車定還是啲滾軸啊、啲溜冰啊、嗰啲 roller 都好啦。最緊要咧就係做足呢一個穩陣啊、安全嘅措施，戴好頭盔啊、護膝，咁樣踩出去咧就安全好多噶啦。系啦，礼拜六日会唔会安排自己喺唔同嘅地区嗰度？喂，行个大运咯、啊！运嘅又唔系春节先做嘅，几时都可以行个大运，兜一圈啊！喂，啊，出边系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啊吓。市民的一首歌曲《潇洒走一回》，先听听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先啦。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噃。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全国人大会议今日稍后开幕，议程将会审议关于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人大发言人张业瑞指，香港选举制度是特区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的情况表明，香港选举制度需要与时俱进作出完善，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张业瑞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职权，从宪制层面对香港特区选举制度作出决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和责任。欧盟据报延长疫苗出口管制至6月底。欧盟在今年1月底提出有关措施，以回应疫苗生产商延迟向欧盟交付疫苗的举动，强调是临时计划，定于3月到期。报道引述欧盟消息人士说，欧盟委员会将建议延长计划至6月，成员国表示欢迎，认为目前的确需要有关机制。报道又引述一名欧盟官员说，日前在欧盟外交官员会议上，很多欧盟国家都支持延长疫苗出口管制，当中包括德国和法国。世界卫生组织早前已经批评欧盟的做法是疫苗民族主义，忧虑可能导致疫情延长。英国当局对苹果公司的应用程式支付条款展开反垄断调查。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表示，调查重点是关注苹果公司是否迫使客户使用该公司自身的支付系统购买应用程式。管理局主管指出，有人投诉苹果利用市场地位订立不公平或者可能限制竞争和选择的条款，可能导致客户在购买和使用应用程式时蒙受损失。管理局认为相关投诉值得仔细调查。苹果发表声明，表示期待与管理局合作，阐述公司在私隐、安全和内容供应方面的准则，亦会解释苹果如何令消费者和开发者信赖应用程式市场。新西兰在几个钟内先后发生几次强烈地震，当局说最新一次强度达到 8.1 级，发出海啸警告和撤离命令。美国地质勘探局说，震央位于新西兰北岛东北部的黑马德克群岛，震源深度19公里。同一区域在不久前发生一次 7.4 级地震。新西兰紧急管理部门发出海啸警告，警告北岛东部沿岸部分区域的居民必须立即疏散到高地或者内陆地区，不要留在家。总理阿德恩在社交专页说，希望所有人都安全，尤其是感受到地震所有力量的北岛东岸居民。在再较早前，北岛以东发生一次7级以上地震，一度发出海啸警告，其后解除。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和薄雾，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沿岸有雾，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朝早稍凉。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上班或上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 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今次王菀之声演的动画电影，他的对手不是郑中基，竟然是 Jamie Foxx， 是我配先的，所以我配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角色都还是讲英文，很靠导演现场去的要求，用声怎样用哪把声我都要找一阵。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士。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6:36啊，咁啊睇下今日朝打俾边个先，打俾钟哥啊，早晨， 打俾我啊，早晨啊， 系啊，早晨啊，钟哥，系星期五啦， 星期五啊，正所谓咧，我成日都话啦，而家我哋睇电视嗰、那个常态变咗噶嘛，未必一定系坐定定睇，或者 系 几刻要睇噶嘛， 系啊系啊， 因为有好多叫做串流平台啦，越嚟越多啦，又或者上网啦咁样，好啦，咁我最近咧又沉迷追电视剧啊，或者叫做阿崔杰同我嗰啲煲电视剧，咁啊佢介绍嗰啲咧我就仲未睇，咁啊大会睇嘅，咁但系咧我哋最近咧就迷上咗另一套我介绍翻佢睇啦，咁啊就系讲。時空穿梭又是時空穿梭，咁、 哦、 就係講話總之咧喺未來，咁啊係因為韓國電視劇嚟嘅，喺未來嘅世界咧，咁、就嗰啲人就過得生活就唔好啦，因為有戰爭，於是乎咧就要時空穿梭翻嚟而家呢個世代，咁、就希望救咗某一個人，因為呢個人咧佢就可以改變翻個世界，即係有啲似咧 Terminator 嗰陣時阿阿諾舒華辛力加嗰個咧，即係希望救咗佢之後就改變翻個咩啦，咁講咁啦， 都係杜拉格斯嘅劇情嚟嘅呢個係， 又係喎，龍珠就係咁樣，杜拉格斯又係因為未來咧阿悟空死咗，跟住要攞啲藥翻嚟俾佢咁樣， 係啦， 好啦，咁啊咁而家係睇緊，即係睇咗幾集咧，咁啊諗啊，咦係喎，正話你數又數咗一部。我又數咗一套，而家睇緊另一套，仲有咩回到未來 啊？係啊，係啊，係啊！ 甚至乎之前復仇者聯盟嗰、那個最後嗰個終局之戰啊，全部都係回到未來嘅喎。 係啊， 咁又尋秦記又好，咩都好，點解大家咁中意睇一啲回到未來嘅電視劇嘅咧？ 因為我哋做唔到嘛。 做唔到，即係冇辦法喺嗰個時間隧道裏面遊走啊！ 係啦，即係人咧最中意睇嗰啲劇集係咩咧？就係、是、發覺係自己做唔到，但又好有興趣做得到嘅嘢，因為大家都會幻想咧、如果我由如果我喺未來世界，好似 Back to the Future 回到未來嗰個劇情咁樣，我攞住本嗰啲咩馬攬書啊，跟住翻到過去，咁我咪發咗達咯。 嗱，咁你就要睇咩啦？你就真係要睇復仇者聯盟終局之戰啦。佢講嗰個道理咧，同你講呢個原理係完全唔同嘅。即係佢就話，如果你諗住改變咗個未來，改變咗個過去，你而家身處嘅未來係會變咗嘅話咧，咁你就諗多咗啦。佢話因為你而家改變咗過去，只不過係衍生咗多一個未來出嚟。咁你身處緊嘅未來咧？是冇喐过噶， 系啊！呢啲平行宇宙咧，次次睇到我都哇，好辛苦啊！ 系啊，好啦，咁我就喺度谂，当即系所有嘢我哋天马行空谂出嚟，呢、這个世界系得一个世界，呢、這个宇宙得一个宇宙，冇平衡嘅。咁点解我哋系都要谂翻以前改变某一啲嘢咧？咁嗱，我哋现实生活可能有人咧，可能有人真系喺度研究紧一啲叫做时光机都唔定嘅。咁但系点解我哋喺创作上边？经常都会想我哋要改变某一啲嘢， 一定是跟我們的潛在意識有關的。 嗯， 即是譬如說我們寫個愛情故事，那因為很明顯我們得不到百分之百的純真愛情嘛。 嗯， 那所以我們要在虛幻的創作世界裡面攞嘛。 哦，在這方面滿足自己啦。 就是啦，即是說我們通常在我們現實世界裡面都是對現狀不滿。 嗯， 那所以我們沒辦法改變到現狀，那種無力感無力到怎樣呢？不如我們將這個假象投身落去一个大银幕或者一个小屏幕里边、 嗯， 希望里边嘅人可以帮我哋做一啲嘢，就系、是、我其实对而家嘅现状不满，源自因为我好后悔以前我冇做过某一啲嘢咯。 嗯， 咁所以而家咪成日话时空穿梭，时空穿梭 系啊系啊。 所以最紧要嘅就系、是，哎呀，我想而家有啲咩我唔中意，亦都唔想佢出现嘅，都系以前我做得唔好啦、 哦。 所以咧。我又冇辦法喺現實生活裏面從頭嚟過噶嘛， 嗯， 咁所以不如我喺創作上邊，我就翻去以前，誒、哎，我如果我當日我唔係咁樣嘅，我係咁樣嘅話咧、 啊， 我而家就唔使咁慘啦。 嚇、啊，啲心靈治癒嚟嘅喎，其實呢個係， 其實係一個心靈治癒嚟嘅，係噶、啊。有陣時電影咧，或者電視劇，或者呢啲節目啦，都係一種叫做治癒啊。即系慰藉心灵嘅一种功 能，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你有冇留意咧？睇电影点解我哋成日都话啦？一套电影咧，我喺戏院睇好啲噶，我喺屋企睇冇咁好噶。电影如果喺戏院睇，多咗一个功能嘅， 嗯， 更加逃避现实。 哦， 电视已经逃避现实噶啦嘛，因为成日都话咧睇电视咧，嗰啲时间消失咗噶嘛。因为你会沉迷咗落个电视里边噶嘛。 系啊， 电影咧就再多一个空间，因为佢周围都黑掹掹。你唔会受到任何影响，你可以完全进入咗另一嗰阵时，真系进入咗另一个平行宇宙啦。 哦，咁啊系啊， 系啊。 如果你话我呢啲有细路仔，屋企有只狗嘅话咧，喺屋企咧冇噶。你一路睇嘅时候咧，要一路揿个 pause 噶，要暂停，要暂停，要暂停噶，完全代入唔到嗰套剧入边噶。 所以小朋友同宠物咧，就系防止你。进入另一个空间最好的伴侣 咯，咁我要 爸爸走啊爸， 我要更加锡佢哋先得，钟哥，佢哋令到我继续接受紧呢个现实。 系阿爸，你要翻嚟啊，因为现实世界需要你啊， 系 你睇下唔知走咗去边度啊嘛。 系啊，都系嘅。咁如果你话多啲呢啲叫做穿梭未来嘅剧集咧，我哋做唔到啫。睇完佢之后，我哋睇完套剧，我哋都开心咗啊。 是啊，咁所以有阵时睇戏咧，即系当然啦，唔同嘅电视俾唔同嘅观众，唔同类型嘅电视俾唔同类型嘅观众啊。 系啊， 咁但系好多时候，如果大体嚟讲咧，我哋可能都系即系都几依靠一个画面咧，去俾我哋有一个叫做少少逃避现实嘅时间嘅。 哦，好，咁啊，大家有时间嘅时候咧，又可以揾睇下有冇啲机会，边套剧可以帮大家逃避呢个现实啦吓。好啦，唔该晒钟哥，你转头见啦。 转头见。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百科，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43啊！晨光百科啊，头先喺晨光 Coffee Time 嘅时候咧 ，Bobby 都同大家讲咗咧，就啊系荆棘，荆棘嘅棘咧系指动物啊入去呢个入冬藏伏于土中啊，不饮不食嘅意思。啊，荆棘亦都系话到啦，春雷开始鸣动，因此咧就惊醒咗咧，就系匍匐咗喺地下冬眠嘅一啲嘅动物啊、昆虫啊，呢个都标志住咩咧？大地又回春啦，生命由静止又再次咧就去到呢个动态嘅位置，系一个咧自然现象嚟噶。有医师亦都话到啊，虽然咧春天啊生机勃勃，咁啊但系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啦，亦都包括咧就系一啲致病嘅细菌同埋病毒咧有机会咧就转趋活跃噶。原因咧就系春天啊温暖潮湿啦，咁啊可以咧就系话到细菌同埋一啲虫蚁提供咗咧就有利嘅繁殖条件。 因此啊，驚蝕之後咧，要注意咧就係腸胃或者腹瀉啊、食慾不振啊等等健康嘅問題啊。呢啲頭先啊，巴比都提出大家啦。咁當然啦，你話驚蝕咯，咁我哋當然咧就係要講究一下咧，除咗係飲飲食食之外，春天咧對於一啲著衫嚟講咧都係幾講究嘅。中医原来有句说话呢叫做即春天的时候呢就要注意一下保住个身体。保住个身体即什么呢？春天就不要咁快呢就除了一些呢就是很厚的衣物。你发现发觉呢现在虽然话就话春天要，不过有时朝头早啦夜晚太阳收了之后呢都有一种呢尖寒尖冻的感觉。没错啦，就是这种尖寒尖冻的感觉就容易令到你呢就是冷亲。香港的春天温差其实都比较大的，朝头早就清凉，中午太阳出来的时候喂几热的，再加上潮湿嘛，是不是傍晚夜晚太阳落了山之后又有几分的，这些叫春寒乍暖还寒的感觉。所以穿衫穿得太多，中午呢又会令到你飙汗，穿衫穿得太少的话早晚又容易冷亲。所以呢大家呢都是要在穿衫方面攞一攞苦功啦，千祈咧就唔好谂住求其就算数，可以揾翻一啲咧就可以挡一挡到吹到风嘅，即系风褛啊呢一类嘅，着起上嚟又唔会话好热，但系又可以帮你挡一挡到风嘅，咁啊会比较上咧就系理想噶啦。仲有咧就系春天，其实可以咧就注意一下，由于比较上潮湿啦，所以咧都几建议大家咧就不妨开始做翻多啲运动啊！一嚟又谂住迎接呢一个嘅夏天啦，女士都可以准备定啲小背心啊嘛，系咪？咁如果冬天因为冻食多咗嘅，多咗几嚿肥肉出嚟嘅，咁啊趁住呢个时候咧，亦都系减减佢。咁啊自己中意咧就减几多就减啦吓。咁啊同埋同一时间咧，俾自己出下汗啊！出汗呢可以令到自己个人就精神啲，咁唔会将嗰啲叫做咩中医所话嘅将湿气呢储存咗喺你个身体入面，咁个人呢成日都系保持住精神囉。 别以为我非你不可，就算胸口因为你发疯躁动着，就算我会按分人命配合，要你掉进我滚烫的灵魂，没选择，让什么把心交给我，连莫名嘶吼的绝望脆弱，抱紧我由我来承受，一辈子也不足够，陪你对抗整个世界，哪怕灰飞烟灭，在我的胸前为爱破除一切，对抗整个世界，你我别再倒血，再无法幸免，为爱活出一切，所有危险有誓言，所有的眼泪都留在我的肩，对抗整个世界，别让回忆冻结，永远的永远，为爱活出一切，胸口因为你发疯躁动着，就像我会按分人命配合，要你掉进我滚烫的灵魂，没选择，为什么把心交给我，你莫名嘶吼的绝望脆弱，抱紧我由我来承受，一辈子也不足够，对抗整个世界，哪怕灰飞烟灭，在我的胸前为爱破除一切，对抗整个世界，你我别再倒血，再无法幸免，为爱活出一切，所有危险所有失眠，所有的眼泪都留在我的肩，对抗整个世界，别让回忆冻结，永远绝不放你一人，携手天真，看我以我此份竭尽此生，夺下你的一吻。 到早上6:50啦，呢只巨新歌嚟噶，听把声咧，我认得系霆锋嚟噶。以前有只歌叫《非走不可》啊，系咪？呢只咧就唔系《非走不可》啦，《非你不可》。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星期五嘅时候又介绍下一啲行山嘅路径啊，俾大家认识啦。电话侧边咧已经有香港自然探索学会委员啊 Christina 喺度。早晨 ，Christina。 早晨，小白。 你好啊，今日有啲乜嘢行山嘅路线可以提供俾我哋嘅听众？等我哋谂下星期六日吓 plan 唔 plan 过去行一行，兜个白鸽转都好咧，咁样咧。 啊，今次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呢一条路线咧比较简单啲嘅，咁、啊，所谓简单啲咧，其实系容易啲去啦。 好啊，好啊， 系啊，咁可以瞓醒觉，即系可能星期六日瞓醒觉休息完之后咧，大概12:00出发咧，其实都仲系好足够嘅时间嘅。 嗯， 咁今次介绍呢个位置咧就系、是、去绿巢石林。 哦，绿巢石林，香港个地方叫绿巢石林嘅咩？香港？ 是啊，其实好多地方呢原来呢喺旅行界呢叫做石林啊、石河啊，咁原来呢係堆积咗好多石头喺度嘅。咁呢啲地方呢其实都你要玩呢都有少少技巧㗎。咁、因为呢都要啲自己嘅攀爬啦、平衡力啦。如果係普通行山呢咁我就唔建议啦，或者初学者呢就可以行下物理耗径啊呢啲远足路径先。咁因为始终都係有即系用自然护理处咧铺好咗呢啲嘅行山路段。 咁如果要去头阿 Christina 所讲呢个绿巢山啊、绿巢石林呢一带嘅话咧，可能揾啲专业人士一齐咧就同你出发，咁样就会安全啲啦。 嗯，冇错，或者咧你即系都行山有开一定嘅资历咧，其实都可以去探索一下嘅。咁、但系初学者咧，我就唔系好建议啦，因为咧行呢啲绿巢石林咧，呢啲石河啊，或者我哋叫石林嘅地方咧，其实咧佢都系啲石好密集咁样咧，系自然咁样堆积嘅。咁、咧就唔似即系人工铺好嘅行山路径咧，你会行得比较舒服啦。系啦，咁石林咧，其实就会好岩沉啦，啲石头咧，其实又高又低啦，咁你系需要用晒你四肢嘅即系嘅身体嘅部分啦，你要就够灵活啦，咁就有阵时你又要缩埋自己一嚿啦，或者你有阵时咧就要伸开晒，即系手手脚脚。咁去攀爬嘅，咁所以咧呢度咧可以话系好需要一啲嘅经验，你先可以玩到咯。 系，同埋有少少体力啦。嗱，绿巢石林我自己都去过噶，有啲听众咧可能都想象唔到，其实香港咧我哋嘅郊野公园嘅位置咧好多都非常之靓风景噶。除咗咧系大家都会行嘅一啲山径啊，譬如渔护署铺咗嘅山路之外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奇形怪状嘅石头啦，又或者系好多唔同嘅河川啊呢啲嘅位置咧，都系有好靓嘅风景咧，同埋好吸引人嘅地方。咁啊，好似讲呢一个绿巢石林都系一样啊。入边嘅石头咧，就真系好似一嚿一大嚿一大嚿摆晒喺度。咁你就沿住呢个石头，好似玩游戏机咁样咧，不断行过晒啲石头，你就可以行过一个嘅山峰，都几特别嘅体会嚟嘅。呢个系。 是啊，同埋呢佢哋呢嗰度有好多奇形怪状嘅石，有就呢係好似独木舟啦、或者叫龙舟石。 呢、个龙舟石我去过喎、 哦。係啦、你可以坐上去同啲朋友喺度扮餐船啦。 係啊係啊，最好呢就係、如果大家有行山竹嘅时候呢，坐晒喺度，因为嗰个石头本身都係长条型嘅。咁长条型嘅石头你可以大概5个人呢都坐喺上面，然后大家就攞住嗰个行山竹呢就喺度扮餐船咁样嘅。咁佢嗰个位置呢一影相影落去呢就真係好似一架龙舟咁样嘅情况噶，几靓噶！ 嗰个咧系都系非常之有趣，咁同埋咧你可以留意咧，嗰个系大自然自己即系侵蚀而成噶啦，就唔系人为嘅。咁咧呢啲咧都系一啲好有趣嘅自然嘅景观。 咁如果你话绿巢石林我要去啦，啊有啲咩方法同路径可以俾我哋参考下咧？ 其实咧就好简单嘅啫，咁大家只需要搭马铁去到大水坑站啦，系啦，咁咧就喺富安花园旁边有一条车路嘅。 咁我就咧好唔建議大家行經富昂花園啊，因為咧都見到嗰度嘅居民咧，佢哋都貼曬啲橫額出嚟咧，就叫行山人士唔好經過佢哋屋苑，因為咧都會好嘈，同埋佢哋有一啲嘅。即係有啲嘅樓層呢其實喺地下都有單位嘅。咁所以呢我會建議大家呢係沿車路啦，咁跟住呢行到去去大水坑村嗰個嘅路口位咁先轉入去。咁然之後呢經過呢個大水坑村嗰條路，即係叫做梅子林路啦，係啦，咁就行到上去梅子林。咁然之後呢就再行到去石龙仔，咁喺石龙仔开始咧就系绿巢石林啦，咁就喺石龙仔向上行到去石龙仔吓呢一个位置咧，其实就系即系呢个小山上边咧，一路咧就已经可以系经过呢个绿巢石林，咁就向上攀会比较好啲吓，因为咧嗰度即系个山径咧少少系向上嘅，咁就玩绿巢石林咧，其实就向上攀会比较安全同埋稳阵一啲。 系嗱，咁如果我去完呢一个绿巢石林啦，咁我可以喺边一度离开咁样咧？ 咁咧就可以行翻去咧隔篱啦，你可以沿住Apps 嘅山径啦，咁行过去隔篱嘅蜥蜴石啦，咁然之后咧再经过绿巢山咧，就翻落去梅子林嗰度，咁咧即系兜一个小圈又得。或者咧，你可以行前少少嚇蜥蜴石，再去到咧马鞍山村，咁你可以路经马鞍山探索馆啦。咁嗰度咧就有一个咖啡馆嘅，咁如果你撞啱佢有开嘅话咧，你可以入去睇一睇探杯咖啡啊，同埋咧了解一下以前马鞍山矿场。咁又得，咁然之后咧，经过马鞍山村咧，就经沿住马鞍山村路咧，落翻去马鞍山亦都可以。 唔错啊吓，好，咁啊，今个星期六日喺山上面见啦吓，好啦，唔该晒你 ，Christina， 拜拜，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啊，会唔会喺绿巢石林啊撞得到大家咧吓？唔知啊。好啦，寄嘅報紙喎，咁就見到呢喺尋日3月4號嘅時間，因為原來入境處呢就話到啦，有一個嘅喺3月5號啊，今日3月5號啦，3月5號呢就會推出呢一個叫做智容儀，智慧嘅智，加容工嘅容，儀呢就係容易嘅儀，智容儀嘅服務，咁就等經網上遞交去到續聘外籍家庭容工，即係外容嘅簽證申請嘅人士，咁喺申請獲批之後呢，可以選擇呢用唔同嘅方式咧，就繳付呢一個嘅簽證費，並且咧可以透過呢一個嘅 app 咧，咁啊透過佢即係用簡單嘅郵遞方式咧，就可以處理曬啦。咁啊無需親身咧就去到入境處嗰度咧就辦理相關嘅事宜噶。這個咧非常之緊要啊！咁我自己之前咧亦都有去到入境處嗰度啦，就為自己家中嘅姐姐咧就辦理一啲嘅文件上嘅情況嘅。發覺咧一去嘅時候咧遞表，跟住佢都會同你講啊，我哋跟住下一個步驟咧都要等三四個鐘㗎，你會唔會喺附近坐一坐啊？等一等定還是第日再翻嚟啊？咁樣喺嗰刻咧，我就真係心諗，如果有一個 app。是可以做到晒呢啲嘅工序嘅话呢又真係唔错喎。结果呢原来尋日呢就已经宣布咗，今日仲推出埋添。一个呢入境处嘅费用当然全面啦，呢一个嘅 app 啦。咁啊智容儀，咁啊大家呢如果喺屋企呢諗住同工人姐姐去到办理一啲相关嘅文件手续嘅时候呢，就可以试一试呢一个嘅 app 啦。希望咧有更加多唔同咧，就系简化程序嘅软件，咁啊等我哋咧可以悭翻多啲时间。你谂下，我嗰日出去咧就冇咗一个下昼噶啦。如果能够咧就系再把握多啲时间嘅话咧，咁啊可以善用一下自己嘅空间，咁啊亦都可以陪下多啲嘅朋友同屋企人啊嘛，紧要嘅。好啦，时间嚟到朝早6:59啦，咁啊转头咧听听新闻简报之后。將會咧就係分途廣播，咁啊晨光第一線將會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繼續咧陪住各位聽眾去到早上嘅10:00嘅。 我好想出去玩啊！ 點解啊？ 成日都話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悶死人咩？ 晨光第一線，疫情期間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減低感染嘅風險。 如果仲係悶呢？ 聽晨光第一線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汽车损毁。地质学家当时已经预料地震当地是会出现一系列的余震。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为华南带来几阵雨，同时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同薄雾，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沿岸有雾，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朝早稍凉。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合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陈永森 Venus， 今年大学一年级，我由2016年开始接触垒球呢项运动。現時是香港女子壘球隊的隊員，在1920年度的中學學界比賽中，憑著大家的努力，事隔兩年贏得冠軍，我亦有幸獲得最有價值球員的獎項。 逢星期六晚上九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學界超聲道。 一套經典日劇配上經典主題曲，每首歌曲建立於不朽愛情故事。用音乐见证最触动人心的一刻。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拳号，重温超过20年的感动，90年代日剧主题曲特辑。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心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7:06嘅时间啦。咁如果要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今日朝早啊，我哋又揾咗咧就系 Irene 喺度啊。早晨 ，Irene。 早晨，小白。 你好啊，先讲讲咧喺晨光嗰度讲讲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先。 而家嚟讲咧，头先我翻嚟嘅时间咧都仲系几好，不过而家就我透过啲路面监察系统睇到啦，部分地区咧有少少微微细雨啊，春天天气啊，咁、所以大家揸车嘅话咧，请特别小心啦。 要留意嗱 ，Irene 呢句好紧要，因为咧喺我哋港台嘅交通中心嗰度咧，有好多部电视机监察住全港嘅呢一个嘅路面嘅情况。 系啊，大部分啦。 好，咁出边有啲咩嘅交通消息同我哋讲下咧？ 系嗱，咁啊，暂时嚟讲咧，我啱啱入直播室之前咧就睇到、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开始多车了，其他隧道大致都仲是畅顺的，路面都暂时就没什么特别的住的。 嗯，那就好了，朝头早希望星期五的时候大家都是路路畅通啦。 不过小白啊，想提醒大家呢，其实我回来都会搭地铁的。 港铁啊。 是搭港铁啦。那搭港铁的时间呢，就大家可能都可能很赶啊，朝头早我这个时间都 是 要赶头班车啊，翻工啊这样。不过我这么早的时间就可能人就相相对是比繁忙时间就少， 算是少啲啦， 跌半堆堆啦。但是大家都要留意，如果搭地铁行呢个扶手电梯的时间咧，尽量都是企好企定定，咁就唔好周围行，因为周围行咧会比较危险。 系啊系啊，因为咧我记得佢哋都有句口号叫企定定握扶手。 系啊， 啊即系以前咧就成日听到就话咩靠左企靠右企，咁啊不嬲都系香港靠右企啦。 以前咧就系大部分咧我哋都系会系 靠 呢个右啦，然之后左手边啲朋友赶啊，咁啊 就 喺右 行嘅，系啦，亦都好似由嗰阵时开始咧就慢慢培养咗香港人咧就习惯咗企右边，有呢一个嘅都市习惯嘅， 都几好嘅。 系啦，呢个习惯系好嘅，不过咧 阻住啲赶住嘅人。 系啦，不过其实都已经好多年咧。 就推了另外一个、即是扶手电梯的措施就是企定定握扶手，就奉劝大家呢、无论你是站左边定右边都好了，企定定，因为扶手电梯行呢、真是有些危险的、因为有很多可能不同年龄的人、不同需求的人士就在这个扶手电梯上面企在这里的，也都现在我譬如搭港铁都是啦，他经常提着大家就不要挂着玩手机、 这个 slogan 很重要啊，现在行紧路，啲人都系揿住个电话噶。 其实真系好危险噶，你有阵时哇，真系唔小心咧撞埋条柱又有，哇！你行出马路，哇！真系即系影响埋个揸车嗰个司机噶，大家个安全都系好紧要噶。 冇错，咁、安全第一啦。好彩 Irene 提一提我哋朝头早咧，就如果你系谂住搭呢个港铁嘅时候咧、有扶手电梯附近嘅，记住企定定握扶手。其实咧，你谂下一条扶手电梯。不是很长的嘛、我当你长那几条的扶手电梯你快极呢可能都只是快得一分钟这样好犀利了快一分钟。但是你就为了一分钟就可能会发生一个小意外、那 就 不好啦、 就 不值得的啦。好唔该晒 Irene。 好唔该晒小白。 好咁天气方面呢又问一问阿欧了早晨阿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的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是天气点呢、 哇今日天气可以用差去形容啦、虽然呢就未至于呢落超级超级大嘅雨不过呢毛毛细雨呢就直情好似未天光咁样啊此刻个感觉都系。另外就能见度相当低啦望去香港岛嗰边呢就完全乜都睇唔到啊即系香港岛啊睇唔到。估计如果你此刻呢喺香港岛嗰度呢望去九龙半島嗰度咧，你又未必望得到九龍咁樣啊嚇，因為今日真係超級大霧同埋白蒙蒙一片咁樣啦，咁所以如果朝頭早晨運嘅朋友仔咧，咁都唔好登到咁高啊，可能去到山腰啊咁嗰啲就走翻回頭路咯，因為其實大霧咧你唔係好睇得清咧都。唔多唔少都有啲危險嘅，咁啊呢個等我哋山系嘅喜愛者啦，唔夠咁講山系專家啦，行山嘅喜愛者小白咧可以分享多啲。喂、如果行山嘅時候行行下好大霧，咁有啲咩應對方法呢？而係咪需要譬如呢嚟緊禮拜六日啦，都有機會可能天氣都唔太穩定，咁啊有機會都係大霧喎。咁禮拜六日冇嘢做，好多朋友都會揀去行山。咁有啲咩可以注意下呢？ 如果行山遇到大霧，我試過一次最大霧係咩情況呢？我拎住個個燈啦，即係嗰個電筒咧。咁一路行嘅時候咧，其實我喺我前面啲霧咧，佢大到點咧？其實大到係我伸直隻手咧，我都唔係好見到啲手指嘅。咁所以咧，我係好清楚見到我自己個影就係喺我前面。點解咁咧？因為我後面有啲隊友咧就拎住個電筒射嘛。咁有啲霧咧就即刻咧就將即係我好似企咗喺埲牆前面咁樣啊！我個身影就即刻射咗落去前面嗰啲霧嗰度。咁啊完全咧～是睇唔到前面嘅，咁嗰陣時就將個速度咧就放到好慢啦，係咪？咁當然啦，好彩嗰條路咧，我本身都係認識嘅。咁如果你話喂，原來嗰條路我自己都唔識嘅，又咁大霧咁點啊？咁可能咧，我真係會坐定定等一等，等啲霧散咗先。咁當然啦，呢個就好講究咧，就譬如你出發之前會唔會留意咗呢個交通留意咗呢個天氣先？如果話俾你聽係會超級大霧嘅，你就唔好上山啊咁樣咯。 哇！呢啲真係考量之列啦、啊，同埋最緊要嗰樣嘢就係、是，喂，如果知道咁大霧啊，可能未必行山啦、啊，咁因為都有啲危險，譬如叉錯腳咁啊，麻煩少少啦。 你唔覺意 係啊，咬親都麻煩啦、 啊。係啊，你唔覺意入咗第二條路咧，你又真係隨時蕩失，你揾唔翻原本嗰條路嘅。同埋去到山嗰啲地方，有陣時你 GPS 咧未必有效啊，因為即係揾冇 signal 咧，咁你開嚟都把鬼咩？ 是啊，所以即係希望大家都留意一下啦，注意一下啦，唔好怪我哋太長氣啊，其實都係 關心你啫嘛。 好，詳細嘅天氣交俾小白再講多啲啦。 好，唔該曬哦。咁啊，出邊嘅天氣方面啊，多雲有幾陣雨，以及咧係薄霧啊嚇。咁啊，最高嘅氣温啊，大概22度啦，吹和緩嘅偏東風。展望啊，明日沿岸都係有霧嘅。如果真係行山見到大霧嘅時候咧，試下等一等，咁啊，希望咧有啲風可以咧就吹散佢咁樣啦。咁啊，亦都有幾陣嘅雨嘅，咁啊，听日嘅时候，咁下周初至到中期早上亦都系稍凉。而家20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91%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嘅低水平噶。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绿色和平代表。 今朝早嘅晨光大学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绿色和平嘅阿纯，早晨啊！ 早晨， 踏入了新的一年都几个礼拜了，应该各方面的目标都定立了并且开始執行了。那在环保方面又有没有什么新的目标呢？ 是的，有啊，就是问得啱啱好啦。因为在农历新年前呢，环境局其实就推出了一份新的香港资源循环蓝图2035、其实这份东西就应该是每十年左右啦，就是一个减费的蓝图债计来的。那里面就应该是会有将来香港减费的策略啦、目标啦和时间的。希望为香港目前非物为成的困境啦，就有一个长远的策略和目标的。那在这个即系我哋喺讲呢份咁宏观嘅蓝图之前，咁样回顾一下，究竟我哋过去嘅十年系做成点啦？咁啊，知道问题所在，先至可以调整方向继续前行噶嘛。如果系睇翻咧，就上一份应该系2013年定出嘅蓝图，咁就好可惜啦。上一份蓝图里面定到嘅目标同埋重点嘅策略咧，都系通通都未达成嘅，可以话系完全唔合格啊。咁唔单止咧，我哋嘅人均废物量咧就好可惜，就系有增冇减啦。而且面對外界的質疑減費成效的時候呢，環境局呢就不時是以外圍的因素作為一個解釋啦，就譬如是講緊上年年尾推出一個固體廢物監察報告的時候呢，他說回收率低的原因呢是因為近年外圍可以循環再造物料市場呢就是不景氣，咁又令到香港的周邊地區呢就嚴格執行一些廢物的進口管制政策，所以才會影響了本地的回收表現的。話就話是因為是外圍的因素啦，但是呢其實自己廢物就自己處理，就不要交給其他國家，已經是大勢所趨的了。所以無論是外圍的因素影響有多嚴重，我們怎樣去看回我們內部的減費政策是怎樣去做好一點，要跟得上個外圍的變化呢，都是非常之重要的。所以其實我們都沒得說再是一個藉口啦，就是說回收就沒得再出口，所以我們就回收率低就沒辦法啦。但是反而就是我們自己可以推到的政策怎樣是可以確保去執行到。那譬如是說多利津的生產者責任制啦，擴大膠袋徵費啦，同埋落實呢個垃圾徵費等等，咁都係本身寫咗喺上一份藍圖度。咁呢啲我哋自己嘅政策咧，就其實都未可以落實到，咁所以就直情係影響到香港嘅減費成效。咁可以見到呢各方面咧，環保局其實都仲有好大嘅空間啦，同埋都唔關外圍因素事嘅。咁希望呢方面咧，就喺下一份嘅藍圖就可以再做好啲啦。 我聽阿純你咁講咧，即係嗱，一份藍圖嘅計劃就維持十年。咁我头先第一时间都谂啦，哇！咁如果当中有啲乜嘢嘅新趋势或者有啲咩新嘅潮流，其实当中都加唔到落去嘅，咁系咪亦都意味住我哋执行呢啲环保嘅政策啊，或者系对环保一啲创新嘅意念咧，其实嗰个嘅步伐都行得好慢咧？ 都系噶，因为又或者其实呢个咧定咧就应该系定一个大嘅方向嘅，咁所以其实定嘅时候，我哋就更加期望系一个会比较有前瞻性啦，或者系比较真系有野心嘅，咁所以呢个正性咧就可以睇翻我哋今年嗰个系定得究竟系咪有够前瞻性，咁如果第日有咩潮流系咪真系可以追得上咧？咁啊好可惜啦，里面写嗰啲嘢咧，其实就可以话系非常之空泛啦，因为佢空泛到一个程度咧，就系、是、目标，咁大家都会觉得有个目标，梗系有时间，几时可以达成得到啦？佢里面咧就竟然一个减费嘅政策咧，就系冇写一个清楚嘅时间线喺度噶，咁佢虽然有讲到咧，就系希望去到2035年前呢就可以減費目標的總量可以減到四成至到四成半的。但是他又沒有講到明呢究竟是想幾時有個中期目標啊，又或者是各自的政策究竟分別是怎樣可以策略性地達到這個目標咯。所以就變相呢我們公眾呢就是難以監察之餘呢，其實環境局自己都很難去檢視究竟這十年來是不是真的有逐步逐步這樣邁向目標啊，或者中期的檢討成效其實都很難一起去做到這件事咯。所以我們都希望這個是一個一個不足的點，其實都需要他們去再澄清啦，又或者公眾是要再加以去監察咯。 咁有冇啲乜嘢可以喺我哋嚟緊呢一份蓝图嗰度呢，即係落力啲或者着力啲大家都关注下呢？ 都有㗎，咁因为其实蓝图就係佢讲緊好耐之后，即係 之後嗰十年嘅事情啦。咁、但係當中咧有提到有一個即係都需要一啲時間去揾人或者去準備嘅嘢嘅。咁佢其中係想達到佢嘅願景咧，就係、是。对于呢个起另一座新嘅焚化炉咧，就系、是、蠢蠢欲动啊！咁、虽然佢哋里面咧系冇直接咁样提到话要起焚化炉啦，咁但喺唔同嘅消息，譬如系佢上立法会嘅时候嘅文件啊，咁都有提到咧系准备想兴建香港第二座嘅焚化炉嘅。咁、但系呢样嘢咧就系即系都关乎即系好大件事啦，因为焚化炉系一个完全系一个新嘅处理废物嘅方法，就已经唔系净系堆填啦，或者唔系净系靠回收，直情系烧晒佢。咁但系其实当中咧所带嚟嘅环境嘅影响啦，究竟嗰、那个空气污染系会有几严重啦，或者对附近嘅居民兴建焚化炉嘅时候对附近居民嘅影响啦，咁甚至系呢个系咪究竟系最有成效嘅一个减废嘅策略？咁其实都系有好大嘅疑问咯。因为就系讲紧哦，唔系咩都垃圾系啊，都烧晒佢咁就 OK 噶嘛。咁如果当中咧就系、是、你减废都未做好，有好多嘢攞去回收，哦，你又未做好回收咁。但又攞去燒曬佢，咁同埋有另一啲嘢，譬如係一啲濕嘅垃圾，尤其係廚餘咁樣啦，咁係要好耐嘅時間先可以燒得到。咁但係又未減到呢啲咁樣嘅濕嘅垃圾之後又攞去燒曬佢嘅話咧，冇成本效益，同埋係反而係對環境同埋甚至係我哋嘅即係嗰個經濟啊，或者係甚至又要再興建另一個大嘅項目，咁都係好大嘅影響咯。咁、所以預期就係、是、哦，起個另一座焚化爐係一個問題去解決另一個問題咧。咁我哋都希望環保局就應該係踏實啲啦。咁就應該譬如係我哋最近嘅講緊有一個垃圾徵費，咁我哋都講咗話十幾年啦。咁其實今年你可以話係一個最後嘅機會，究竟係咪可以通過到咧？咁我哋希望政府同埋立法會嘅議員都可以喺今屆會期盡快就係積極咁樣推動落實垃圾徵費嘅。 聽你講咗咁耐咧，其實我就覺得源頭減廢啦、廢物利用，甚至乎係循環回收咧，其實係環環相扣嘅。所以我覺得咧，其實有關當局嘅政策咧，都必須要全面地顧及咗每一個範疇，並且喺推廣方面咧，令到大家都有一個好強嘅意識。咁到真係有一啲落實嘅政策嚟做起上嚟嘅時候咧，大家就可以積極咁響應啦。 是啊，冇错。咁同埋环境局就有一个好大嘅角色啦。咁就系即系点样推动全港嘅市民。咁因为其实就系、是，你只要环境局讲一句，或者系佢哋有佢哋嘅即系新嘅政策，咁其实香港嘅市民都已经系好 ready 好，就系要去迎接呢个减废嘅政策噶。 咁今朝早我哋讲住咁多先啦，唔该晒阿晨。 好啊，唔该晒， 拜拜。Bye bye。 勇敢流过，赤脚前。 千坎，再遇雪崩，等你移山木朝向官兵。 佢哋系 Tonic 啊吓，一进不退。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早晨好， 头先出去咧，报完天气翻翻入嚟咧，成个人咧都好似湿湿立立咁样啊，因为真系踏月啦，踏入三月啊，春季啦， 系啊，又湿啊， 系春雨绵绵，加上天阴有雾， 春困啊， 系啊，咁啊湿气重，咁啊除咗自己个人湿气重啦，咁啊唔知系咪要去下湿下咁啊，你 要 听下啲注册中医师去讲。不过咧有一样嘢咧唔使注册中医师咧都可以讲得到啊，就系咧如果啊你屋企浴室入面嗰条毛巾咧，两个礼拜啊都唔洗啦，或者就咁搭住喺厕所嘅话咧，咁啊比马桶咧就污糟十二倍啊！ 哦，系啊，系啊，系啊， 好多人咧其实都会唔记得换啊，即系冲凉，即系浴巾啦、啊，或者面巾啦、啊，即系我哋洗面嗰条毛巾，或者我哋即系平时冲完凉跟住攞条浴巾咁样。叫做捆埋一齊咁樣，跟住就啊，跟住就再掛翻喺個廁所或者浴室嗰度啦。常常都有發現，再加上依家大家洗手多咗啊嘛，嗱洗手係乾淨嘅，用嗰啲洗手液都真係用得多咗嘅，屋企都換得多咗，但你會有條抹手布噶嘛？ 係啊， 條抹手布咧就成個幾兩個月都唔換， 同埋嗰個抹手布咧其實都係即係全家人咧一齊去到用噶嘛，咁啊，唔係話屋企人污唔污糟嘅問題喎，係本身件事咧，其實係會令到細菌滋生啊嘛，係咪？咁你無論你每一次洗完手，你再去抹嗰條用嗰條毛巾再抹嘅時候咧、你不斷有呢個過程，其實嗰啲水分不斷就積存咗喺個毛巾嗰度，咁、水分又係俾到一啲好好嘅叫做環境條件俾啲細菌 個環境 係啦，咁呢樣嘢其實真係要注意咯。我自己盡量咧都係每一日更換嘅，即係呢一個嘅抹手嘅毛巾。 好喎、啊，呢、這、一個都 係啊。咁你 習慣， 你唔係話好大條啊嘛？嗰啲抹手毛巾，你冇人會用好大條噶嘛？咁你都係市面上嚟講都係幾長啊？一尺長多啲， 兩隻手加埋咯。 係啦，咁你喺嗰度抹下手，咁所以其實嗰個我覺得咪日日可以換一條咯。 但係浴巾就未必搞得。因为有阵时大家都中意买啲好靓嘅浴巾咧，又好厚，即系扮到酒店质地嗰啲，好难。 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咧系好舒服，即系又大条又厚。但系咧，因为屋企成员多咗， 系 咁，所以咧我转咗，你知唔知啊？ 转咗乜嘢啊？ 我由 吹身机系咪？ 唔系啊，我由以前咧系好中意好大条、好厚嘅毛巾，去到而家，因為我哋晾毛巾嗰個架咧，咁你數到屋企有幾多個人噶嘛？咁、唉，算啦，咁啊俾佢哋晾，咁我就自己換咗一條細條嘅，咁、我咪唔使霸咁多位咯。 爸爸真係辛苦曬啦！ 仲要你知唔知？即係為咗條毛巾快啲乾啊！我沖完涼之後咧，我都會即係揈一揈個人，好似狗仔咁樣啊！揈一揈個人，撥一撥走啲水，咁條毛巾咪冇索咁多水咯。 係啊，哇！真係難為了爸爸嚇。咁啊，講多少少個研究， 大家爸爸就會明白啦。 講多少少個研究俾大家聽下，咁啊唔係我哋淨係講出嚟嘅，因為根據一個台灣嘅節目咧，咁啊揾咗一個研究所去做嘅，咁啊原來咧好多朋友都發現咧，沖完涼之後咧，咁啊嗰條毛巾。咁啊，以为净系抹翻啲水分嘅啫，咁啊，所以先迟迟先换一次啦。但原来咧，你细心咁样留意嗰条浴巾咧，都会有啲黑色嘅点点出嚟噶啦。咁即系已经有啲发毛嘅包子喺嗰度啦。咁啊，结果发现咧，如果用一日嘅毛巾咧。嗰、那個生產細菌嘅數目咧，只有兩個嘅啫，一個星期先換咧，就變咗咧5600个啦嚇， 係啊， 以倍數同埋幾何級咁樣上升。如果你話兩個禮拜都唔換嗰條浴巾咁點啊？咁啊，滋生嘅細菌咧就高達120000啊！嘅包子咁樣即係細菌包子，所以其實都真係好污糟㗎。嗱、之後早聽到呢、一個片段或者呢一個廣播啦，喺晨光第一線嗰度，咁你都即係要睇睇，即係條毛巾係咪時候抌落去洗衣機洗，或者成條。換個身啦， 係啦，咁除咗阿 O 有提過啦，今朝其實 Barbie Coffee Time 都有提過少少，因為經濟咧係又係要換下呢啲咁嘅嘢啦，係啊，咁同埋咧，我成日有啲迷思就係話，喂，如果廁所入邊除咗毛巾之外，仲有廁紙噶嘛？ 厕纸咁又会唔会污糟咧？咁样、哦、正常嚟讲，你啱开一卷新嘅厕纸咁啊干净嘅。咁、嗯、但系你喺度用嘅时候咧，其实你都系嘅。譬如你冲厕，未必个个会有个罩罩住个厕纸噶嘛，系咪先？有啲可能即系比较开扬式嘅，你可以就咁攞嚟用嘅。咁、嗯、但系咧，厕纸其实如果冇湿到水咧，你不断用嘅时候咧，佢都系保持住干净嗰一面喺度嘅。咁、嗯、如果你话喂，我唔觉意卷厕纸跌咗落地下湿咗， 吹翻干佢咯。 咁唔系咁湿咗嗰啲部分，你就可能要拎走啦。 哦，要拎走添。 系啊，因为嗰啲有充足嘅水分咧、嗯，又系俾到嗰啲细菌喺度滋生噶嘛。 系啊，所以即系环环紧扣，节节相连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注重自己啊，即系浴室或者厕所嘅卫生啦、啊。 特别系呢啲即系潮湿嘅时候，大家要特别留意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晨光第一句。 你乜嘢都俾晒细佬，我样样都冇， 我唔买呢对波鞋啦，悭翻啲钱，迟啲全家一齐出去食饭啦。 英国哲学家威廉罗素曾经讲过，放弃自己想要的某些东西，是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系同屋企人讲一声，我唔需要拥有所有嘢，我最想要嘅系屋企人嘅笑容。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万燕报道新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政府发言人表示，政治体制问题属中央事权，中央有权有责修改和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特区政府尊重中央在政治体制完善方面的主导权，并会全面配合。政府表示，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亦属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事关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原则。认为只有做到爱国者治港，中央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才能够有效落实，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宪制秩序才能够有效维护，香港才能够实现长治久安。47人发起或者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经过四日聆讯，法庭原先批准其中15人保释，但是控方提出复核保释决定。至于首被告戴耀廷撤销保释申请，即是案中所有人继续还押，案件押后到5月31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讯。有家属得知结果之后在庭外喊，被告家属说结果是预期之内，批评本港司法制度已经扭曲。囚车之后陆续驶出法院，警方在法院附近划出封锁线，有到场声援人士举起手机亮起灯光。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少于10宗。尖沙咀 K11 缪斯亚卡地亚再多一名员工确诊，亦有一名日前确诊的个案曾经到 K11 缪斯亚戏院，而商场内出现爆发的明朝食馆有3个环境样本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医管局话已经委托多3间承办商负责病毒检测，大致处理滞后的深喉唾液样本。另外一名78岁有长期病患的确诊患者在玛加烈医院离世，疫情至今201人死亡。 天气方面，本港今日系多云，有几阵雨同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沿岸有雾，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早上稍凉。现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有阿 Rain 同大家报告外面最新嘅交通情况。咁先同大家报告啲意外事故先啦。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快线咧有意外啊，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嘅。红磡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快线有意外，龙尾康庄道桥面。而较早前咧，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维里道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嘅，咁啊慢线曾经受阻啦，咁啊啱啱收到消息就清咗场，不过都好多车，龙尾去到果栏附近。而家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就去到世界花园附近嘅，咁啊。红隧嘅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一带交通繁忙啦，因为咧喺呢一个理工大学对开有意外事故啊，咁啊同埋部分地区落雨噶，咁啊揸紧车你咧要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 有快乐。 老公，你睇，我哋坐紧呢架高铁，时速成300公里啊！ 大湾区11个城市之间嘅高速公路、高铁网络等基建都非常发达，由香港去大湾区各个景点、城市，真系哇咁快就到！ 内地亦推出咗好多便利香港人旅游、休闲、置业同退休生活嘅措施，大大扩阔咗香港人嘅生活圈。 所以话，大湾区生活大把选择。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嘅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二台通识60秒。 适当的户外活动对儿童的身心发展是很重要的，想玩得开心，家长应该要留意和教导子女在户外做运动的时候要采取适当保护的措施去预防意外的发生。 例如出去做运动之前，家长就要留意小朋友的身体健康状况是不是适宜进行运动， 留意天气的转变和揀选适当场地做运动，如果有需要记得用防蚊贴或者搽防晒。 运动之前记得要做热身运动，运动之后亦都要做伸展运动去降温。 家长还应该提醒小朋友穿戴适当的防护装备，例如头盔、护膝、手套等等。 如果感到肌肉痛楚、有气喘、头晕又或者过分疲劳这些情况，就应该即刻立即停止运动。 以上资讯由儿童事务委员会提供。声音演绎彭晴、磨莉， 二台通识60秒。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好啦，嚟到三月份嘅时间啦，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喂欧啊，咁我哋都有阵时留意下中超啦，系咪？咁中超都有好多嘅消息嘅，咁其中有一个消息咧都几特别嘅，咁话到咧就系卫冕冠军嘅江苏队咧。 停止運作， 好似係咪冇咗 sponsorship 啊？好似係嘛？定還是解散啊？散班， 因為係啊，散班啊。咁、有好多球員都唏噓嘅。咁因為呢隊球隊其實都曾經有試過，譬如喺中游啊，咁、就掙扎過，咁又贏咗。跟住最後而家諗住，喂，今年會唔會二連霸啊？咁樣 係， 我突然之間又話解散咁樣，都好多嘅消息啊。另外咧，其實咧中超方面咧，三月咧亦都係要落實啦。咁啊，叫做去除企業色彩。 嗯， 唔知阿歐有冇聽過？ 有， 即係喺呢個北京啊、上海啊、天津等等嘅球隊，亦都話到，譬如廣州恒大咁樣，都要改名， 廣州 隊係啦，叫做廣州隊。咁啊，變咗有好多叫做冠名嘅機構。或者公司佢哋當然有好多考慮啦，係咪先？喂，我俾咁多錢，連個名都冇得用喎、 唔驚嘅，過一段時間就會適應㗎啦。 係，唔係不過政策嘅嘢咧，都見佢有幾多嘅變化嘅。 係係係， 係咪？ 唔緊要啊，即係總之係咯，即係足協話國家國足話。國家足協話點樣咪跟住國家足協行咯？ 佢話點咁就跟住佢行啦，係咪先？ 因為其實我估都好多朋友仔都知道，其實內地啊有趣喎，呢、這個都係內地足球文化，即係嗰啲 sponsorship 嗰啲老闆咧就會坐喺包廂嗰度睇波，可能其實佢哋已經好開心咧、有得睇波，係啊， 好似借言坐魔鬼隊咁樣啦， 係啦，冇話要出名嘅，即係默默嘅支持都係一份愛嚟噶嘛， 係啊，咁啊亦都係對咩啊？對體育事業有。貢獻啊嘛，呢啲、都係係咪先？ 啱啊， 啱啊，啱啊！好啊，咁啊，中超之外咧，咁啊，當然要睇翻咧，就係日本嘅東京奧運啦。咁啊，東京奧運經過咗好多嘅波折之後咧，咁啊，三月份啊，亦都踏入咗咧，就係將會嚇，咁啊，有呢個奧運聖火傳遞，咁啊，陸陸續續喺29號嘅時候咧，就會開始舉行啦。咁啊，希望到嘅時咧會順利咧，就係 kick off 啦。咁啊，除此之外咧，日本亦都即係我都唔知道可唔可以话系正式宣布咗，定还是仍然考虑紧啊？因为佢哋话到咧，今年嘅今届嘅奥运啊，有机会咧系唔招待外国嘅客人，但系招待运动员， 即系可能都系日本嘅民众可以入翻去睇奥运，咁就未必可以话喂，我同小白好想去参与唔系参与，即系观摩一下， 观摩系啦， 东京奥运咁样， 系欣赏下啦，系啊，可能外国人咧就需要系透过。直播啦、轉播啦咁樣，咁但如果你話喂，佢哋有啲叫做寬鬆嘅，例如係咩咧？你在日本的外國人，咁嗰一類嘅日本，因為佢哋本身有 visa 啊嘛，有日本 visa 可以喺日本期間停留嘅時候，佢哋就有機會可以繼續咧就入場。欣賞呢一個 媒體得唔得？ 東京奧運嘅 媒體應該得嘅， 媒體 記者朋友得唔得？ 嗱，佢暫時咧佢都未講記者朋友，可唔可以去？係啦，咁但係本身大家都會擔心啦，一聽喂，如果冇客人，咁佢啲souvenir 啊，咁佢咪冇人去到振興佢哋嗰個旅遊業啊？其實唔多唔少都會有啲影響嘅。 係， 不過奧運咧始終最賺錢嘅就係轉播權，咁所以咧，如果佢仲可以有嗰個轉播權咧。都仲頂到下嘅， 係啊，題外話 ，yen 啊跌至年內低位， 係啦， 原本係入翻啲過日本走一轉小白咁樣係嘛？行情歸行情， 係啊，期待住而家入定，咁啊遲啲升翻嘅時候，自己都可以平價去旅行 啊 嘛。 係啊，希望可以咁樣啦。我都好期待或者好想睇東京奧運嘅，亦都好多運動員。都想東京奧運發生啦，即係正所謂無間道話齋，三年又三年，咁 同埋 唔止三年啦，奧運四年啦， 太多運動員啦，今年仲要等五年 添。 咁你諗下，有好多運動員佢哋本身係就係計曬自己嗰個狀態時間，我玩到幾多年嘅奧運，所以其實你見好多譬如 NBA 球員啊，有啲足球員佢哋原本諗住我踢埋今次嘅奧運先，而家都冇焗住掛靴， 係啊，冇辦法啦， 冇辦法。 唔係，始終唔係個個人嘅身體質素好似伊巴謙莫域咁樣。 體能嘅嘢即係點話得埋啊？ 係啊，喂，講開伊巴，同大家講， 我都整親只腳啦，點估到啊？ 但係你好似伊巴謙莫域咁樣，你回勇得好快噶嘛？係咪先？ 希望啦 ，pick up 翻個狀態，唔使驚嘅。啊，最緊要平時有鍛鍊開，咁睇到咧呢個 AC 米蘭嘅射手伊巴謙莫域咧，因傷缺陣底下咧，只能啊靠住保時啊十二碼逼和咧烏迪尼斯咧1-1啊，講緊咧就係呢個甲嘅一個情況啦，依家越嚟越好睇啊！風起雲湧啊嚇，咁啊見到 AC 米蘭咧就和波啦，國際米蘭啊變債仔。英國媒體嘅報導啊，意甲咧嘅國際米蘭咧，因為冇喺規定嘅時間之內咧向曼聯啊支付啊2019年咧簽入啊呢個盧渣股啊，即係盧卡股嘅時候咧要俾嘅錢，即係拖數。 系啊， 國米拖數， 拖數唔好。 咁咧，曼聯就要求佢還錢啦。 系啊， 但係 好正路啊。 曼聯話：如果你冇錢還唔緊要喎，俾啲人嚟用下咯。係 啊， 啊，你旗下國米旗下睇中邊個咧？拿達路、馬天尼斯啊，同埋呢個史堅尼亞咧，作為咧呢個賠償條件。如果你唔俾錢唔緊要啊。你啲球員俾我用咯、啊， 球員係最慘嘅，即係你一個球員佢仲可能仲要佢有屋企人嘅， 係啊， 佢要 settle down 屋企人，你突然之間又話喂冇辦法啦，咁我哋球會冇錢，我要將你抌過去俾曼聯啊， 舉家去英國咯， 舉家去英國， 唔喺意大利啦， 係咪？原本食嗰啲披薩，而家要焗住食炸魚， 係啊，炸魚薯條咁樣係嘛？可能都真係有啲唔 all right， 不過啊，即係球員有陣時都即係身不由 身不由己啊， 好似人球咁樣，你以為你踢波啊？其实人哋踢你啊， 唔系咯，喂，即系今年英超其实都好睇喎。嗱，譬如啱啱完咗一场比赛啦，车仔系1-0啊，赢咗呢个利物浦啊。利物浦咧初头系威势，不过而家咧睇翻个联赛成绩会跌到落第七噶咯。 麻烦少少啊，可能高普都闻到鱿鱼香啦， 系啊， 有查到鱿鱼嘅风险出现咗， 落晒辣椒油添啦已经。 我觉得即系虽然我唔系利物浦球迷，大家俾啲耐性高普，同埋高普真系俾到一个几好嘅成绩嘅，早一两年，咁你唔能够话喂呢一段時間交唔到成績就即刻往人走， 費格遜之前都有低潮啦。 我又講一句，既然我幫高普嘅，咁當然我梗係覺得利物浦嘅球迷咁多年都未有好成績，全靠有高普先有好成績。咁你咪俾多啲時間佢咯，唔等都等咗咁耐啦，係咪啊？嗰陣時咁你而家唔爭等多一兩年啦。不過即係又有傳，高普其實都有啲去意已決嘅。其實此刻嚟講喺利物浦教波個急流勇。亦都對於佢嚟講，佢嘅教練生涯嚟講，係一個最好嘅一個落台階嚟、 嗯。 其實依家走咧就再靚仔， 見好啊就收啦，即係淨係斯丹啫嘛。其實佢應該早一兩年就 係、 就走啦。 係啊，我都覺得係咁啊。咁轉個角度，快速講埋 NBA 方面嘅情況啦。咁啊，夏登倒鍋咧，獻出呢個三雙啊 ，triple double 啊嚇，咁啊交出29分、10个篮板、14个助攻啦，咁啊協助自己嗰隊球隊咧，網隊咧132-114咧輕取火箭啊！送對手咧13连败啦，咁所以即系 NBA 方面咧嚟紧就會有全明星賽啦，咁啊有好多球員咧都已經即系叫做入咗全明星賽嘅。如果你係想睇嘅話咧，咁啊可以觀摩一下啦，幾有趣嘅咁樣。亦都咧有呢個 NBA 嘅新秀賽嘅名單咧，就分咗一隊叫美國隊啦，同埋世界隊嘅世界隊有好多加拿大嘅球員啦，以至日本嘅球員咧都喺當中。 日本球員都有啊？ 係啊，有一個少少混血嘅球員啦，咁啊日本籍嘅，不過譯音叫八川女啊，係啦，酒類個女啦咁樣，咁呢個都可以留意嘅華盛頓巫師嘅新貴嚟，我覺得佢打得幾好個，其實係啊係啊，有幾位日本嘅球員今季都打得幾好， 有亞洲人面孔幾好啊， 係啊，咁啊遲啲睇下有冇機會有香港人嘅面孔打 NBA 啊，咁就開心啦嚇。率性要痛快求定，活着为方任落下自满的神情，不经思索的坚持，就像越独立越是神圣。最具爱这个我要最爱我，天与界你哪里会听？只知一生要心中这个他，多主观讲一句不需理据，把他再处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无人没笑着，未论真假，无人曾慰问同情过他，只想劝过，呼呼劝过。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烧风油，以他杀手杀戮，哪会颤抖？还问你苦心落到门口。 call me savage. I must stay in my field. We know we gon' slay. Bad talk, oh no, can relate. Now that's the lifestyle you chose. Don't you know tomorrow. Now you wanna kill my flow. Such a bad ego. 尖酸的流言偏偏不知，谁人亦有着难题或故事。Yeah， 都是放肆欠理智，说教养哪里有意思？只见一生要审判这个他，多主顾。讲一句不需理据，把他错说夸张化，懒理每寸偏差。同人们笑着未论真假，无人从未问同情过他，只想劝话，欢呼劝话。Break down。了解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只有朋友是个杀手杀戮那会战斗还买你共同恶动问候人类未死出身份倒转，你当上这个他，几千位，几千次不讲理据，挑剔错说夸张化，懒理每寸偏差。你会定心吗？会了解吗？谁人无过犯？谁无错吧？几多真话？几多假话？ 俾啲信心，相信自己。佢系 Anson Low 卢汉廷 Eagle。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神光帝一线。 Hello，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7:50啊！早晨，小白，早晨啊 ，O， 早晨，晨光嘅听众， 大家好啊 ，Happy Friday， 系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91%，不过今日天气就麻麻地啦，出面咧都系湿湿冻冻咁啦，有几阵雨同埋薄雾嘅今日， 春困围绕住我哋都系， 系啊，不过诶今日打小人喎，好似 系啊， 今日 经济啊， 系咯系啊。 打小人，我从来冇参与过呢、這、一个， 我都冇、啊， 好似。 但其实我几想试下嘅、啊，之 前好似讲到个即系好似端午节包粽咁样啦、啊，一定要包一包佢。 挂印咁样。 唔系啊，其实我都系讲嘅咋，我都未试过、啊啊。但系唔知点解咧，寻日我嘅社交网站咧，好多人喺度讲，即系好多人喺度提，即系啊，听日咧就系、是、打小人、啊。 你有冇报埋价俾你话打小人大概咩价咁样？ 我谂我又唔知道、 啊。心情郁结啊！ 冇系啊。可能即系大家心情郁结啦，所以想揾啲渠道去抒发一下啦。 要 打小人好过打真人啊，系 咪先？唔系打小人合法啊嘛。 系， 但系都可以令到打小人唔合法啊。如果好多人聚众咧，就唔合法。 又系、啊， 你可以旧时咧，我经过鹅颈桥咧，见到好多人。都會圍觀噶嘛，即係譬如有一個人需要打小人啦，咁跟住個姐姐咪幫佢打咯。咁我哋呢啲就湊熱鬧嘅會喺旁邊翹住手睇啊，究竟打小人係點咧？ 係係攞嚿肥豬肉咁樣。 其實都圍住幾多人睇噶嘛，係咪先？咁我自己就都有睇過啦。其實都好似一個 rapper 咁樣，我覺得 即係 嗰啲打小人姐姐咧，朗朗上口咧，念念念咁樣全部。压晒稳噶嘛，好劲噶，我觉得佢哋都。 但佢哋都唔同门派噶，见即系有啲佢哋念嘅唔同啦，同埋我仲记得咧有一年咧， 好似有套餐嘅，即系 有套餐嘅， 唔系你想点打噶嘛？ 系啦，即系有得打得劲啲嘅。 系点样嘅咧？系点样套法咧？ 即系俾得多啲钱嘅，佢咪帮你打得狠啲咯？即系用嗰个拖鞋， 系个力度系嘛？ 力度啊，或者佢 攰噶嘛？ 系， 即系佢另外仲有份嘢会烧埋定系点样？ 有冇得亲手打？亲手打有冇得？即系用自己亲手打， 因为都 request 过呢个， 我真系唔知道。我哋可以再留意下呢个。如果大家原来对呢样嘢咁有兴趣， 你讲开好似几有趣嘅， 系啊，呢个文化传统都可以了解下啦。不过咁，即系关系唔好，即系你多数咧都系。 係打小人啊嘛，正所謂小人，即係你唔想佢喺度啦，你就即係唔想佢纏住你咧，你就打走佢。咁但係有時咧，關係好嘅人咧，你先會對佢做某一啲嘢嘅。你諗諗到，即係如果即係同你熟啦，或者去到一個界線嘅時候咧，某一啲嘢你係能夠面對面地講出口嘅。但係如果即係普通，同事啊，或者未系熟到一个点嘅时候咧、哦，你哋系唔够胆直接讲嘅。 哦，有啊。 例如咧、 啊，你今日佢样咁衰嘅咁样。 我真系即系譬如 真系熟嘅， 佢真系衰嘅。 即系嗰日可能譬如连头连头残啫，系啦。咁你本身熟嘅时候，你咪好直接同佢讲。喂，你今日搞咩啊？你个头，你个人咁衰嘅。 系啊，都会咁。 即系 衰 哦。我记得有一个就真系熟到好紧要先可以讲出口，即系同一个女同事讲，哎，你条裤污糟咗咁样。 哦。 但真系熟嘅，真系熟嘅。咁你唔想佢即系想快啲尽快处理啦，咁样系咪先？即係，但係你知道我呢啲，我同你都係讀男校嗰啲咧，即係好難開口噶嘛，呢啲係咪先？即係舊時，即係我哋都係比較處理得唔好啦，呢啲關係上嘅嘢咁。 諗嚟諗去，跟住個人已經行走咗啦， 係啊，行走啦咁樣。但係如果真係熟嘅，咁你會直接同佢講，其實你都係想為件事好啫嘛，係咪先？即係我係咁諗啦。 係你哋講嘅例子咧，我覺得都係嘅，即係 好直接啦已經。 係啦，但係有幾個咧，我覺得我自己啊都係比較熟嘅人咧，你會同佢讲，即系譬如第一就系佢身体上面有啲臭味、汗味，即系如果你同佢熟嘅，哇，你好似臭臭地，或者你啱啱有阵汗味， 好似臭臭地， 系啊，即系你会同佢讲，诶，使唔使换件衫，或者买支止汗剂啊，或者你入厕所抹抹佢啊，咁样 即刻闻下自己先系咪？ 系 ，OK， 冇 问题。 同埋呢个时候，我发现到阿 Kitty 咧会用叠字，即系将件事咧就 Q 咗，即系例如，咦嗱，你今日个样，你今日个样衰衰地嘅， 系喎，冇错，呢个系。啦，等佢件事情咧冇咁尴尬。第二样咧，我谂大家一定试过，就系同你食饭嘅时候，对面嗰人摄咗啲嘢喺牙罅。 哦，菜最容易摄啊！ 任何嘢啦，芝麻又好，或者肉碎又好，辣椒丝又好，仲要有颜色 sharp sharp 地嘅喺条牙罅度。即系你会唔会直接同佢讲啊？定系会好婉转地做啲嘢，令到佢自己都意识到，即系诶照一照镜咁样样。 哦我又 直接同佢講喎， 一定會直接， 好難婉轉嘅喎，因為呢個 唔講嘅喎， 係咪啊？係咪啊？有啲會唔講㗎嘛？ 男人即係譬如我見到小白唔講，我覺得即係唔係點講？即係其實馬老冇乜所謂啦，佢哋一定要見人啦，即係好 casual 咁樣食餐飯。譬如我同小白依家落canteen食早餐咁樣，咁佢攝咗啲嘢，佢自己會 你唔會講嘅，你唔會講嘅， 唔會啊！男人唔會啊，女人可能會咯，即係我對住一個女性可能會咯。 但係你調翻轉，如果你同小白食早餐，你自己攝咗嘢喺牙，你會唔會想小白提你啊？ 同埋睇下之後我哋去邊喎？嗱，如果你話食完早餐係啦，上翻嚟，譬如做節目嘅，咁我哋都係自己幾個啫，又冇乜所謂。 同埋而家戴咗口罩啊嘛，即係冇咁多芥蒂咯。即係你食完嘢，其實都係戴翻個口罩，跟住就搭車翻屋企咁樣就。好似又會舒服啲喎，做咩有人同你講啊？ 唔係啊，因為咧，我發覺嗱，你頭先講到咁 casual 都係嘅，即係你諗住，哎，咁你食完污糟咗，你遲啲飲啖水沖沖佢就冇噶啦，即係 或者條脷自己喺度揈下揈下，跟住又揈翻甩佢噶啦， 即係唔使煞有介事，好似好尷尬咁，或者你甩翻住個口罩。不過原來咧，你攝咗啲嘢喺牙罅咧，都唔係淨係影響儀容咁簡單嘅喎。原來咧係呢一個光蘇啊， 嚇， 唔係啊。是会生嘢啊！ 吓，唔系嘛？ 你知唔知摄咗咩喺牙罅咧？有一个女 生咩先？ 有个女子啦，咁佢咧就去谂住接受呢个牙齿矫正嘅复诊，系啦，即系佢不嬲都睇开牙医噶啦。咁咁啱咧，嗰日佢又去再复诊睇牙医啦。咁医生咧就发现佢牙罅嗰度咧有一粒士多啤梨籽。即士多啤梨咧，个外皮咪有一点点一点点嘅，好细粒，仲细粒个芝麻噶嘛。食士多啤梨嘅时候，咁佢咧就有一粒籽咧，摄咗喺个牙罅嗰度。可能因为真系太细啦。 个牙医咁犀利，佢一睇就知道系士多啤梨籽。 佢矫啊，直情矫正啲牙齿啊，系咪要帮佢？即系戴牙套嗰啲。 系啦，咁点解佢会认得嗰一粒一点系士多啤梨籽咧？因为已经发咗牙啦， 吓， 仲出，仲 出 士多啤梨啊， 仲出， 就好似你嗰个樱花嘅种子，佢已经种出成樱花树下啦。 系啊，原来咧个医生就话嗰个女病人咧一直就喺度食，即系之前啦，就最近就成日都食士多啤梨。咁点不知咧，佢就真系有一粒籽咧摄咗喺牙罅嗰度，而佢刷牙或者朗喉咧，根本冇好彻底咁样清洁到，即系所有嘅即系牙缝嘅位置啦。 牙线咯， 系啦，咁嗰粒 士多啤利子都估计咧，就应该摄咗喺个牙缝嗰度十日左右噶啦。咁慢慢咧，佢 植物嘅生命力真系好强。 个牙医咧夹翻出嚟嘅时候，见到咧佢真系你当即系你大家种过绿豆啦，咁绿豆发芽咧，咪会爆开咗，跟住有条 青草 咁样，好似冒咗出嚟咁嘅。佢个粒子就系咁样样。 原来仲有两块叶喺度。 咁佢又未生到叶，因为生到叶你应该自己见到啦嘛。咦，点又 会生叶？佢自己当有条菜摄咗喺度。 系啦，咁你会撩走啊嘛。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佢未见到呢个情况。咁医生就强调啦，即系无论你系进行牙齿矫正嘅人又好啦，或者普通人都好啦，呢啲软垢咧，即系比较柔软细粒嘅嘢，摄咗喺你个牙罅嗰度咧，系可能用牙刷咧都未能够好完全清洁到嘅。 嗯。 系啦，一定要好似小白咁讲，要配合牙线啦。 牙刷好多位刷唔到噶。 系，咁但系其实你哋又有几开用牙线咧？ 我日日都用噶， 系嘛？ 系啊， 牙线好烦啊！ 我 觉得 日日我训练埋少少白，日日 咁 啊， 好好喎 呢 个 习 惯。因为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话，其实牙线咧唔系唔想用啊，因为都知道好多人都会讲啦，佢真系好细微，可以好完全地清洁到你个牙齿啦。但系好似好难用啊，有啲人就 好容易 戒 到啲牙肉，跟住流血。 不过呢个都应该要， 我有佢噶啦， 要学习。 你有佢噶会 系啊？咁实戒到嘅？ 哦，原来咁， 实戒到咁点啫？咁即系嗱，干净同流血你自己拣啦。我拣干净。 你宁愿种出士多啤梨树啊，定系戒少少啊？ 唔系因为流血嗰下嘢，我自己麻麻地啊，明唔明啊？即系晨早流流整到成口血咧，我觉得嗰种腥味好古怪。 整整下咧，越流越少噶啦， 系咪啊？ 习惯咗啊嘛，口腔。 我试下啦。 因为咧，佢 送一卷牙线俾你啊， 系啊，要试下。 实请我 都有系咪啊？ 咩啊？喺日本最兴买嗰啲咯，即系撩牙就系个头个尾就 系 一， 嗰个系牙缝刷， 锯齿。 系牙缝刷， 对于我嚟讲系同一样嘢嚟。 系咪同一样嘢？ 有啲唔同嘅用法。 我觉得牙缝刷好似粗少少。 粗啲噶，我中意用牙线多啲。 系啊，同埋都唔会撩疏你啲牙。即系如果你平时有嘢摄咗喺度，用牙签啊咁样咧。 系啊。 咁啲人就好似好粗啊嘛，嗰啲牙签。咁大家都应该试下用牙线嘅，系啦，保持自己嘅口腔卫生啦。 如果唔系就种出树落咩嚟？ 警告北岛东部沿岸部分区域的居民必须立即疏散到高地，不要留在家。总理阿德恩在社交专页说，希望所有人都安全，尤其是感受到地震所有力量的北岛东岸居民。英国当局对苹果公司的应用程式支付条款展开反垄断调查。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表示，调查重点是关注苹果公司是否迫使客户使用该公司自身的支付系统购买应用程式。管理局主管指出，有人投诉苹果利用市场地位订立不公平或者可能限制竞争和选择的条款，可能导致客户在购买和使用应用程式时蒙受损失。管理局认为相关投诉值得仔细调查。苹果发表声明，表示期待与管理局合作，展述公司在私隐、安全和内容供应方面的准则，也会解释苹果如何令消费者和开发者信赖应用程式市场。日经平均指数报28628点，跌30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2.01美元，卖出1692.6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日元107.96，瑞士法郎0.93，加元1.268，人民币6.471，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197，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天气方面，一度云带覆盖华南，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被一股潮湿海洋气流取代。今早本港部分地区的能见度曾经下降至4000米左右。预测今日多云，有几阵雨和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 展望听日沿岸有雾，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早上稍凉。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卫理道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啦，只系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啦，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去佛光街咧就去到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喺佛光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虎山道泳池对出，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排到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同埋富泰村啦，呢两段咧就比较挤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Begin. 新年之后闷闷地，不如网上旅行啦。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奋身旅飞人曾建华，同大家分享点样可以利用互联网都可以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生态游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晨光财经第一线。 系 Kitty 同埋钟哥，你哋好啊！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我睇下 O 嗰个语气系点先。 哦 ，O 嘅语气反映咗个股市噶嘛？ 个股市梗系唔好啦。不过我中意同 Dicky 倾偈，请 Dicky 出嚟先。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阿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啊 ，Dicky。 早晨啊 ，Kitty。 早晨，早晨 ，Dicky， 愉快。 系啊，我听下 Dicky 系咩语气，再判别下今日大市有冇希望仲好啦。 Dicky 把声永远都乐观的喎。 系啊， 系啊， 呢个讲得啱啊，钟哥，我永远都系咁样比较正面啊、积极啊、乐观咁样，所以听语气听唔到噶。 嗱，正所谓啲股市嘅嘢唔落去，又点会翻上嚟咧？ 系啊，最弊系日升日跌咧，股民们好难捕捉。咁啊，嗱，琴日港股咧要跌一跌643点啦，咁啊 ATMXJ 全线都要下跌啦吓，咁啊美团跌得好多，好急啊，跌8.8% 啊，单日都几夸张下。今日嘅市况方面，交俾 Dicky 帮我哋详细一下，详细分析一下啦。 好，咁啊，寻日都攞咗只金曲出嚟啦，林峰嘅歌嘛，我系话错嘅，即系日升日跌啦，咁啊，升完就再跌，咁嗱。跌完之後係咪就代表彈得翻呢？我唔敢太樂觀，因為喺呢一刻呢都見到啲新經濟領域嘅股份呢都繼續係下跌嘅。尋日又攞咗兩位朋友出嚟講，今日都繼續要講佢哋嘅，就係講契媽，就係呢一個 Cathy Wood 或者 Catherine Wood 啦，同埋股神就係 Warren Buffett 啦。講佢哋兩個投資旗艦呢就真係呢都幾大相徑庭，一個呢喺個歷史新高附近，一個呢就已經跌到零零查查呢都而家剩返個蓋咁就係㗎啦。反映到 乜嘢就啲新經濟類嘅股份咧，都真係有個比較大嘅下跌嘅壓力。咁唔係話股神個旗艦冇新經濟類嘅股份喎，一樣有。蘋果係佢最重倉嘅，亦都咧有 Snowflake 啊呢啲做所謂雲端計算嘅股份啦。不過咁，起碼喺而家呢一秒鐘咧，都見到好似未跌定，因為當我睇到即係尋日美股都幾顯著下挫啦。咁雖然叫做低位都彈翻些少上嚟，但係睇翻即係收市嘅交易時段咧。都幾弱下嘅，尤其是連見到啲所謂嘅 ADR 啊，我哋啲譬如話同香港例如同快手個業務有啲相近嘅 Bilibili 啊，咁都係繼續咧喺呢一個收市入交易時段都係跌，咁所以咧即係新經濟股份，即係頭先阿歐講嗰啲，即係 ATMXJ 咧，我都未至於話睇得太過樂觀，同埋而家都會覺得就係話，咁點解而家個債價出現一個咁即係戲劇性嘅表現咧？咁全球啲資金究竟去咗邊咧？當個債息一路上嘅時間，咁同埋亦都因為咧，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即係聯儲局好似唔係好積極，冇咩做咁樣。而家呢一秒鐘，因為當大家咧都會覺得，即係起碼都要做啲嘢啦，係都知道聯儲局繼續已經係所謂喺過去呢段時間都買緊債啦。咁但係一路買緊債嘅時候，咁個即係債息又一路上，即係個債價就表現就不似預期。咁會唔會再出一啲即係負 fit 咧？例如一啲譬如話比較特別啲嘅招數，例如 operation twist 咧，即係點樣呢個複雜少少嘅，就係咧一邊啊沽短債，一邊啊買長債。咁總之咧就在咧就喺、是、個所謂嘅即係債券市場嗰個知識曲線嗰度再做啲操作咧，又唔見咁，所以咧即係起碼而家呢一秒鐘咧，金融市場個氣氛都未穩定，特別係講緊 Nasdaq 咧個指數咧，純粹講個技術上嘅走勢圖，都真係出現咗一個好差嘅形態，一個好似頭同兩個膊頭頭肩頂嘅形態跌破咗個頸線，咁所以即係都係要睇住啦，即係新經濟類嘅股份咧，可能都仲未話可以話係好安心咁鬧底，而家呢一秒鐘都仲未話完全咧個跌勢係。 有啲嘅冇事嘅，系咪啊？打完小欣就冇事。 哦，希望經濟過咗又好啲啦。 系啊， 而家系真系舊歷嚟講，今日又係啲係咪啊？蛇蟲鼠蟻嗰啲出曬嚟。 出曬嚟啊！今日打完就冇嘢噶啦。 希望 希望係咁啦。 但願如此啊嚇！ 咁最近咧，即係無論任何講乜嘢都好啊，你一講呢幾個字出嚟咧，跟住就話會好噶啦，會好噶啦。邊幾個字咧就話有疫苗咯。有疫苗之後好似咩都會好咁樣嘅。嗱咁而家今日咧就話疫苗初見效啦。咁係咪？航空股會睇好一線咧 ，Dicky。 呢、這個都係嘅，鍾哥嗱，因為咧永遠都係咁噶啦。當大家咧都已經係開始即係嗰個疫苗接種率咧開始高， 高 當然美國啊好多國家都有呢個情況啦。咁大家就會覺得爺爺即係點啊？真係都係我哋中國人最希望聽到嗰句啊，百毒不侵噶嘛嚇。咁、好啦，打完咁就即係點啊？即係可以飛得啦。周圍去得啦，當然呢個都係個憧憬，咁但係咧，起碼喺目前呢一刻，都客觀嘅數據去講，內地嘅疫情係相對係非常之受控。咁美國最差嚟講咧，都係開始改善，但係咧仲係未話真係可以全面地出街啊，剩啊，連譬如話加拿大啲朋友多人多啊，而家都話哎呀，仲係外賣啊，仲係未出得去。咁但係咧，起碼喺個即係樂觀嘅預期裏面咧，就會慢慢見到兩個客觀嘅事實，就頭先講啲新經濟股開始回。咁點解啫？因為啲舊經濟股抬頭啦，所以我話尋日都講話股神個旗艦就喺度創新高，啲銀行股就喺度升，咁香港一樣如是。但如果講到航空股咧，當然如果你話睇航空股，都要睇下邊度航空股啦。咁如果你話講咧內地航空股，咁即係話對於嗰、那個即係、就是、未來啦，即、就、係、是。復飛啊、旅遊啊，即係甚至乎可能出得翻嚟啊，咁呢個預期咧就會強烈啲。咁不過咁，始終咧，即係呢個預期永遠都係㗎啦。股票市場咧就唔會話，當我哋見到嘅情況，佢個股價先會反映，就係話未見到嘅情況咧，股價就會反映定。所以如果你話講嗰幾大啊、三大嘅內地航空股咧，喺二月份嘅時間咧。就已經見底回升，由低位計咧，兩即係三隻嚟講咧，都普遍 H 股啦，我講緊香港上市噶啦，都起碼咧都彈翻成即係兩成好多啊，都反映緊呢個預期。咁但係你話會唔會再好顯著咁突破咧？咁我又有少少保留啦，因為咧已經係三大航空股啦，講緊係東方航空啊、南方航空啊、中國國航咧，其實都已經係挨住佢哋，即係叫做係呢段時間相對比較偏高嘅位置，咁所以咧就。 簡單一句，其實都叫做反映咗少少噶啦， 已經反映了。哎呀，我遲咗添， 唔緊要嘅，唔緊要啦，仲有其他部署嘅。 快啲嘅，如果係咁樣， 係、嗯、喂，咁啊 ，Dicky， 即係呢幾日咧，即係散户股民，我諗個心仔真係卜卜跳啦，即係每一日睇住又升，有啲又上又落咁樣。咁其實好多分析咧都叫大家睇定啲先，千祈唔好心急，即係唔好諗住，哎，依家鬧底啊，搞掂噶啦咁樣。咁啊，好多人咧都會叫你哋即係唔好喺呢一個時候咧，即係太擺重注落去啦。或者即系重货留底啊咁样啦，咁啊有冇话头先提到啦，即系有一啲表现比较稳阵啲嘅旧经济股啦，有银行股啦，会唔会公用股大家都可以谂谂佢咧？ 哦，绝对系嘅，因为而家呢刻咧，即系嗰个所谓避险嘅情绪会高涨啲，同埋都系嗰句啦，旧经济股其实已经系抬头噶啦，股价咧都显著回升翻，所以其实过去如果你话啊，即系呢段时间个部署慢慢由新经济嗰度，因为复苏嗰个憧憬，又话因为即系话疫情可能受控呢个预期咧，就会出现呢个情况噶啦。咁但系而家因为咧，即系始终即系啊。即係美國個十年期債息出現咁嘅情況咧，亦都令到股市有所動盪啦嚇。咁啊嗱、所謂一啲避險嘅股份，當然你話進取啲，買啲即係中資嘅保險啊，一啲內銀啊，都繼續係跑贏大市嘅。尋日都有講過噶啦，一啲周期性類嘅股份嘅，亦都有望係跑贏大市嘅。咁但係咧，講到穩健啲嘅選擇咧，譬如話講緊啲公用股啊。又或者是平時我哋比較少講，但其實一定認識嘅就係嗰個叫做 SS 啦、啊，即係兩個 S， 咁、就合定證券啦 ，Staple Securities。咁其實咧有兩隻我就覺得好首選嘅，就係咧香港電燈同香港電訊。咁、就係話其實簡單啲講都係公用股咯，不過佢哋以合定證券形式上市。咁啊呢一啲咧就真係個價咧又好穩定，個收益率咧亦都好穩定。咁、尤其是而家呢啲市況咧。真係，尤其是新經濟股比較風高浪急咧，我就覺得係絕對係首選嘅呢一類嘅股份。 咁、散股咪可以部署一下啦。最後問埋啲，其實宏觀啲講埋個大市走向啦。咁、北水持續流入啦，即係淨流出啦。咁、今日有冇機會流入翻咧？咁而唔流入嗰、那個情況或者個消息係真係源自即係之前印花税嘅陰霾，定還是係啊？佢哋睇到市況都相對波動啲，不如離一離場先啦。因為其實由上個禮拜開始都見到北水淨流出啦。咁、即係由上年我哋做節目都不斷喺度講話，啊冇北水港股好似都真係爭啲咁樣。咁今日係咪？都持續有啲比較差嘅情況出現咧。 嗱、講印花税咧就可以講一個鐘頭嘅 O， 咁但係咧我哋八分鐘咧簡潔啲啦。咁嗱、肯定有影響嘅，因為如果冇影響就假噶啦嚇。因為咧最簡單直接了當咧就係、交易成本上升啊嘛。嗱，內地印花税就俾單邊 0.1， 我哋係俾雙邊係 0.2， 加完之後咧兩邊加埋就係 0.26， 咁大家計下數啦，邊度嘅成本高啲咧？嗱，如果兩隻股份 AH 股同步咧都係一個價，咁我梗係喺內地買啦，平啲嘛，加入成本、佣金大家都咁平㗎啦。咁講緊美國又係比香港又有個優勢㗎喎，同一隻股份 ADR 同埋香港都有得買賣，例如我當阿里巴巴咁啦，買邊隻啊？嗱，佣金又係咁平㗎啦，鬥得好緊要㗎嘛而家嗱。美國咧可以一股股買嘅嚇，咁啊香港咧有啲手頭啊，有啲一手咧就十幾萬都有，好似比亞迪咁，所以咧如果你話用咁嘅角度咧，就咁啊大家計下數就會明，咁所以咧即係北水都係啲聰明嘅資金嚟嘅，見得到咁嘅狀況，再加埋市場氣氛，又睇埋外圍咁。仲走唔走夾唔唞咩？咁所以都冇辦法。咁所以而家呢一秒鐘咧，頭先阿歐都咁講啦，即係啲錢未翻嚟，個港股都未話真係可以話係完全係用跌地嚟跌定嚟形容啦。只不過係真係仍然係都係嗰啲好金曲嗰種好挫嘅 feel 咯。 係咁啊，希望曬股民自己注意風險為立啦。 買完少人冇事啊。 係希望啊，但願如此啦。 等埋佢啦，我經值啦。 係好啦， 好。 今日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头先有提及过的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 唔该晒，唔该晒， 拜拜， 拜拜，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有案件会唔会？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8:21啊，阿欧今日有啲咩优惠咧？ 系咪打小人有折扣有折头 哦，嗰啲我哋就少啲做嘅呢啲传统嘅、哦。 我以为你话嗰啲唔悭得噶， 悭得咁样， 唔系。 啊，今次你哋仲唔讲嗰啲打小人嗰啲秘？嗰啲 口诀啊嘛， 不如你讲啦，钟哥。我记得嗰阵时，你带我去 TVB 拍过少少呢个节目， 就打小人咯。咩打你个小人脚，等你有鞋都唔识着， 唔系有裤都有裤都冇得着啊！脚 啊， 脚咯，系 啊，唔系腿，逐拍打噶， 系啊， 打你个小人手，等你有嘢都唔识偷。嗱呢句我就好吊诡嘅，点解 佢要偷嘢咧？ 系啦， 本身都唔啱嘅， 因为佢本身系一个。小人嚟噶嘛？ 啊咁你又覺得啱？ 佢小人就做壞 做 盡 壞 事啦。如果唔係你唔使打佢啊嘛。 原本冇做壞事嘅，都總之講到佢有做壞事。 係啊，嗱， 因為佢係小人。 不過今年咧，我就覺得真係要少少要改變少少啊。因為始終而家疫情關係啊嘛。咁我哋人同人之間都有距離啦。咁嗰啲小人咧，咪剪到一個小人咁樣嘅樣嘅。啲小人同小人之間，你都唔可以搭埋佢一搭嘅，分翻開，因為要一個安全距離。 使唔使幫佢戴翻口罩啊？ 就係啦，小人都驚佢自己傳染噶嘛，所以咧每一個小人中間咧應該有咩一米距離， 1.5米 距離，攤開啲。咁即係話今晚去到鵝頸橋，咪有好多小人黏咗喺度，攤開啲，大家唔好黐埋咁樣。 可能有啲新嘅叫做 人流管制啊， 經濟嘅口號添，即係或者呢啲標語，你頭先話打你嘅小人手，等你有氣冇掟口咁樣係嘛？打你嘅小人爛口罩。等你 小心啲講嘢 嘅屋企日日俾人爆啊咁樣係嘛？可能係咁樣嚇，即係押韻句子 啊，信則有，不信則無。 係啦，咁啊希望啊好，咁啊帶大家去下玩啊，玩咩咧？呢個親子遊咁啊喺大堂嗰度啊嚇，咁啊喂有原來有三個本地嘅農莊嘅喎，小白有冇去開嗰邊玩啊？帶小朋友 要聽下喎，係咪摘士多啤梨定係咩啊？ 係啊，士多啤梨一個啦，跟住有 香港我有摘過。 你话听下，我以为咧听嗰度有冇音乐嘅先， 搵人去唱咯。 系啊，咁啊， 我哋去唱咪有咯。 好劲嘅，原来咧大堂嗰度咧嗰三个农庄啦，好多嘢去发生嘅。有啲嗱，小白讲咗摘士多啤梨啦，不过可能头先如果你有听晨光第一线，发现自己个口嗰度都中到士多啤梨出嚟，你唔会去啦。 不过而家香港嗰啲好多士多啤梨园咧。佢哋慢慢種啊，仲係有啲外國品種都喺香港種， 係啊，真係講得冇錯啊！嗱，更加有另一個嘅農莊咧，主打咩咧？就係小白最中意嘅日本啊，香印提子喎。 哇！ 佢將個品種移植咗嚟咯， 真定假？ 土壤氣候都唔同， 係咯，連啲水都唔同啊嘛，係咪先？ 真係得啊，像卜卜咁嘅提子。嗱，暫時睇照片係咁啦。嗱，佢哋。 我想知唔知甜唔甜咧？ 佢就话农庄咧，成功培植出咧非常难种嘅香印提子啊，并且有咧呢、這个晚夏同埋巨峰两个品种，连品种都罗列到出嚟，好高手。你有啲大话不解系咪啊？ 因为始终都系就系嗰个气候同嗰、那个嗰、那个温度啊嘛，都唔同，用啲水都唔同啊嘛。 但系我哋见呢、這个有一个叫做动物农庄咧，佢都有嗰啲羊驼， 羊驼系啊， 系啊系啊， 喺大埔嗰度嘛， 系啊，佢真系喺澳洲嗰边运过嚟， 系咯系咯系咯， 系啊， 羊驼 咁嚟到香港都可以住，咁都系， 佢都 OK 喎，系啊， 你又冇乜嘢， 外国人出 trip 嚟香港都可以住。 你都越講越遠喎，出發 咪都係嗰句啦，隔一陣就慣㗎啦，隔一陣就慣㗎啦。 香港呢啲遍地商機、遍地生機嘅地方，係咪先？乜都種得到啦。 不過我係好佩服咧，佢哋即係譬如香印咁講啦，佢哋種得翻嗰個品種，因為有陣時咧，譬如有啲國家佢哋種到啲果實咧，佢哋係無籽咁樣出口，意思即係話我淨係俾個 product 你，但係你係繁殖唔到，係啦，因為其實佢哋自己啲嘢出曬，佢哋都驚人哋拎佢 copy 㗎嘛。咁咪影響佢哋嗰個收益咯， 即係咁即肯定係基因改造咯。 我唔敢講話肯定， 我又話真係自己研發咗類似嘅品種， 即係冇理由種咗啲嘢出嚟，佢唔可以繁殖噶嘛。 系咪先冇理由嘅？ 即系如果你话譬如日本咁讲啦，日本佢真系有啲嘅叫做果实，佢种完出嚟之后，应该系无籽化咗佢。 系、因为所以你出入口嘅时候，佢咪有啲地方唔俾你带走某一种生果咯、就系惊你带咗翻去你个地方嘅时候，你就攞咗佢种子再种。 即系嗰粒提子应该叫做太监提子， 冇错。就正如 太监茶， 正如和牛一样啫嘛。你入和牛应该叫和，因为和日本啊嘛。咁但系又有美国有澳洲和牛，大家都听过啦。所以有好多即系日本人都同我做牛嗰啲咧，都同我讲翻就话，其实佢哋个心入边有条刺。 咁、做马嗰啲咧， 就系咧，佢哋咧，佢哋就觉得嗰啲牛咧，嗰啲钱啊，俾其他国家赚咗。 正话崔杰同讲。那個馬呢那個呢大家報一個悠悠的笑聲 我學你的做我中哥 我翻翻笑咯 不得這樣的話 悠悠的笑聲 經常講這些東西、 講了兩句事都給你原來呢、剛才講了提子有很多不同日本的品種在香港都搞得到、叫香港香印、亦都有香港的淡雪、連白色那些事都給你都種到出來、白色都搞得到是、有料 雪是 我只能夠用我平時常用的 淡雪都是九州出的 是啊 是啊、 這些又是不知道為什麼會在香港又搞得到出來的、即是遲些香港是不是所有地方都好像日本這樣的呢 是不是溫室的全部那些農農 不是、我見它不是在溫室裡面的 是啊很難種 的但我估應該是的是吧是、因為 你要控制整個溫度 它真的不是在溫室那裡都種 你頂多可以說它有個網網住那個位置、但它一定不是在一個溫室 我覺得日本人應該嚟翻香港取經，我哋到底點種？ 嗱，講到嚟， 點解佢哋要咁辛苦種得又温室又盛，咁鬼貴？你不如嚟香港取經啦！ 生得好粗嘅咋，一劈到佢自己生出嚟啦，簡單啫嘛，可以做埋鬼， 屎喺條牙罅入邊都生出嚟啦！ 嗱，講到嚟呢度，你可能唔信。唔信就啱啦！你促進下香港本地遊嘅消費，你去睇一睇，係啊，因為有頭先我講咗有三四間唔同嘅農莊嘅，大家即係叫親子遊啦，咁啊，即係知道禮拜六日都應該會有幾陣雨啊，有大霧咁樣，就唔好上山啊，即係比較危險少少，咁你去下呢啲農莊嗰度摘下士多啤梨，開開心心、快快樂樂，一家大細靠曬你啦， 享受個 weekend 下啦， 係啊， 當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三月五日是一年的第六十四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01日。1960年三月五号，猫王皮里士尼在德国服兵役完毕，返回美国。猫王被视为20世纪中最重要的文化标志性人物之一，中文昵称猫王，是由于在美国。南方歌迷称皮里士尼为 The Hillbilly Cat， 另外亦称呼佢为 The King of Rock and Roll， 所以华人圈称呼佢做猫王。佢喺舞台上独特嘅扭臀动作，加上将黑人嘅节奏蓝调同白人嘅乡村歌曲融为一体，令佢风魔当时世界乐坛。1977年8月16号。因心律严重失常，导致心脏病发过世，享年42岁。三月五号出生的朋友，有住温文尔雅、高贵迷人的外表，亦潜藏较黑暗的感受和情绪，深具创造力，可以轻易处理生活中大小事情。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需要极大创意的表演事业，是不是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我哋非常欣赏一个人嘅同时，有冇谂过我哋亦俾咗佢非常大嘅压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 政府发言人表示，政治体制问题属中央事权，中央有权有责修改和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特区政府尊重中央在政治体制完善方面的主导权，并会全面配合。政府表示，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必須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亦屬事關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事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原則。認為只有做到愛國者治港，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決才能夠有效落實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才能夠有效維護香港，才能夠實現長治久安。47人發起或參與去年民主派初選，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案件經過4日聆訊，法庭原先批准其中15人保釋，但是控方提出複核保釋決定。至於首被告戴耀廷撤銷保釋申請，即是案中所有人繼續還押，案件押後到5月31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再訊。有家屬得知結果後在庭外喊，被告家屬說結果是預期之內，批評本港司法制度已經扭曲，囚車之後陸續駛出法院，警方在法院附近劃出封鎖線，有到場聲援人士舉起手機亮起燈光。新西蘭在幾個鐘頭內先後發生幾次強烈地震，當局說最新一次的強度達 8.1 級，發出海嘯警告和撤離命令。美國地質勘探局說，震央位於新西蘭北島東北面的黑馬德克群島，震源深度19公里，同一區域在沒多久前發生一次 7.4 級地震。新西蘭緊急管理部門發出海嘯警告，警告北島東部沿岸部分區域的居民必須立即疏散到高地，不要留在屋企。總理阿德恩在社交專頁說，希望所有人都安全，尤其是在感受到地震所有力量的北島東岸居民。歐盟據報延長疫苗出口管制到6月底，歐盟在今年1月底提出有關措施，以回應疫苗生產商延遲向歐盟交付疫苗的舉動，強調是臨時計劃，定於3月到期。報道引述歐盟消息人士指，歐盟委員會將建議延長計劃到6月，成員國表示歡迎，認為目前的確需要有關機制。報道又引述一名歐盟官員指，日前在歐盟外交官員會議上，很多歐盟國家都支持延長疫苗出口管制，當中包括德國和法國。世界衛生組織早前已經批評歐盟的做法是疫苗民族主義，憂慮可能導致疫情延長。日經平均指數報28,442點，跌487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91.56美元，賣出1,691.68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61，日元107.91，瑞士法郎0.93，加元1.269，人民幣6.471，英磅對美元1.389，歐元對美元1.196，澳元對美元0.771，新西蘭元對美元0.718。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多云，有几阵雨同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沿岸有雾，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早上稍凉。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噶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嘅龙尾就去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龙尾分别去到里安苑同埋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就龙尾过咗博康村噶啦，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过晒石门，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去到单车馆附近。路面方面呢，而家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凤舞街一带咧非常多车嘅，咁啊慢车个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龙翔道荃湾方向黄大仙一带多车啊，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而龙翔道去观塘嗰边呢，就近住平石村至到钻石山段，现时都多车。新界就沙田嗰边交通繁忙啊，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咧，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就科学园段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薄扶林道、碧丽道去中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今次王菀之声演嘅动画电影，佢嘅对手唔系郑中基，竟然系 Jamie Foxx， 系我配先嘅，所以我配嗰阵时咧，其实大部分嘅角色都仲系讲英文，咁啊好靠导演现场去嘅要求啦，用声点样，用边把声啊，我都要揾一阵。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啲咩嚟噶？ 我点知啫？ 呢啲又系咩嚟噶？ 我点知道、啊？问佢啦。 晨光超新星， 早晨啊！晨光超新星， 早晨 Kitty， 早晨钟哥，早晨各位。 点啊？ 今日咧，我觉得自己好威啊！ 点解咧？ 因为咧，我觉得自己带咗一样咧，系咁多集超新星入边咧，我自己最中意，亦都系觉得最好用、最好玩嘅一样嘢啊！ 你个个礼拜都咁讲噶啦。 唔系，今次真系好特别，因为呢件。貨品是一件電子產品啦、而且亦都是比較貴啦，但是亦都是好好貨你手作用的一樣嘢。 貴就知道，因為你被人呃啫。 唔係啊，佢真係價值呢個價格， 價值不菲咁樣。 冇錯啦、 啊。 好，我首先要拎出嚟先。所以拎出嚟呢個咧，我覺得自己好似超級英雄嗰啲咧，第二集有個箱咧、有個法寶入邊咁樣。 真係似貴嘢，佢連個箱都幾靚 喎。係啊，咁我呢個箱， 呢個咩箱啊？呢個壽箱。 但呢個箱其實咧，只不過係好多個 package 包咗入邊。最重要嘅其實係入邊只不過一個小小嘅一個圓形。就係呢一嚿啦，咁、我同大家介紹啦，其實佢同我哋一個手掌差唔多大嘅，咁、就係一嚿圓形嘅一個鐵盒仔啦，咁、我叫佢做鐵盒仔啦。 嗱，即係個外形好簡單，你想象一下，好似將兩個冰皮月餅晾高咗， 係啦， 咁樣， 真係好簡單嘅啫。但係其實佢內涵咧好好嘅，佢係咩嚟嘅咧？其實就係一部雷射雕刻機。咁佢呢部雷射雕刻機有啲咩特別呢？就是、因為平時我哋呢做手作可能見到啲木牌啊，雕要雕得好靚啊，係一部好大嘅機，同埋係真係要工業用嗰啲㗎嘛。但而家講緊呢，就係佢呢間公司發明咗呢，就是、一部輕便攜帶嘅一個 比較輕巧啊， 係比較輕巧嘅個雕刻機嚟嘅。咁最重要咧，就係你唔需要再用電腦啊，唔需要再用啲好繁複嘅程式啊。 電腦都唔使， 唔使你用電話就得啦。 哦， 電話咁啊，即係都係要一啲智能嘢，都要個軟件啦。 佢而家食字喎， 但係好方便， 好恐怖啊！你今朝 唔係，但好方便，因為你用電話撳一個掣咧，你係將一張圖片，即係譬如話我哋三個人可能即刻影張相， 影張相， 然後就撳喺個 Apps 度撳兩個掣咧，佢就即刻會變咗黑白畫， 嗯、 然後佢就會即刻雕刻出嚟，時間咧仲唔係好耐添。 我想問佢雕喺邊一度啊？ 佢雕咧，其實嗱，我哋頭先鍾哥講就話，好似有兩個冰皮月餅搭埋咗噶嘛，佢、有分正面同反面啦。咁喺個冰皮月餅嘅底咧，其實就有一塊鏡咁嘅物體嘅，係啦，咁有 好細塊嘅啫， 係啦，有塊好細塊橢圓形鏡啦。咁佢係其實就係一個雷射嘅射出嚟嗰個位，係、啦。咁然後咧，只要我哋將部機平放咗喺度，咁大概同嗰個物件距離20 cm 咧，再透過個 apps 咧就可以 print 啲嘢出嚟噶啦。 咁佢 print 係幾大啊？即係你嗰個雷射嗰個位就好似 好細咁樣， 係咯，好似仲細過塊膠布嘅位啊。咁佢 塊嗰啲藥水膠布。係 啊 係 啊，咁如果佢 print 出嚟會 print 到幾大？ 其實佢 print 到係可以10 cm×10 cm 咁大個， 好大喎。 係啦，咁為咗呢一樣嘢點樣去證明咧？其實我已經 print 咗啲嘢出嚟， 睇下 係送俾鍾哥同 Kitty 嘅。 咦，多謝喎、 啊！係啦，同埋送俾晨光第一線嘅。 嗯， 好，大家等我攞出嚟先啊。 嗯， 咁第一個首先係送俾鍾哥你先啦。 哇， 謝謝你嘅。 啊，多謝星。 咁仲有一個咧，晨光第一線直播中嘅木牌仔。 咦，好喎、啊。 係啦，咁 呢、這個真係似咩咧？當年我讀緊中學啊，即、就、係、是、我讀緊中學嘅年代啊。 係。 八十年代頭嘅時候咧，我哋嗰陣時好興咧，就做嗰啲木刻啊，即、 係 一塊木板。跟住然之後上面可能係畫花啦，或者寫字啦，咩、友誼永固，特別係畢業嘅時候嗰啲，係出咗嗰個效果喎。 而家其實仲有嗰啲鋪頭喎，我見係啊。 我以嗱嗱嗱嗱，今次阿星介紹呢個咧就是、用雷射啊嘛。係，我哋嗰個年代就係用辣雞。 哦、 即係用辣雞慢慢畫出嚟嘅， 即係真係用翻自己人手咁樣畫出嚟。 但係今次阿星介紹呢個咧就係全自動啦。 嗯， 冇錯啦，仲要係咧，你入邊係咩字型或者咩圖形都好咧，佢都可以印出嚟，佢都係可以雕刻出嚟 嘅。 係，係啦，幾細 size 都好咧，佢都可以。只不過你越細 size 咧，當然嗰、那個嗰、那個 quality 嗰個質素就冇咁好啦。 嗱，我先摸一摸先咧。 嗯， 佢本身呢、這個一嚿木頭啦，細細啲嘅木頭啦，嗰啲名啊或者嗰啲字咧。就變咗窿咗嘅，即係黑色咗啦。咁而摸落去咧，係有凹凸感嘅， 係凹咗落去嘅， 凹咗落去嘅。 嗯， 冇錯，因為佢真係雕刻落去，透過雷射咧激光咧、就燒焫咗嗰嚿木，即係好似鍾哥你頭先講用辣 雞嗰啲， 冇錯啦。咁、佢就係透過雷射去雕刻出嚟咯。 哦，咁我想問佢雕刻緊嘅時候，你係咪要全程就攞住嗰部儀器㗎？ 唔使，因為其實佢嗰個冰皮月餅側邊咧係有一個窿窿嘅，係可以俾你入腳架嘅。 哦， 如果你俾得起錢嘅話咧，其實可以買多個咧專用嘅一個座。 嗯， 嗰、那個座有啲咩特別作用咧？因為我頭先講過，其實呢個雕刻機係同要嗰個物品距離係有一定嘅距離嘅。嗰部雕刻嗰、那個座咧就係、是、可以。幫你自動調校個距離啊！你撳一個掣，佢就會自己電。 咁你即係呃你啦呢嚿嘢！你而家買咗呢嚿嘢，原來用唔到，你要買埋個架，你先可以用到。 唔係，因為本身其實你個架都用，你唔用個架都得嘅，只不過就要自己調校20 cm。 嗯， 係啦，其實都得嘅。 咁但係你唔買啊？嗰、那個架嘅話咧，你係冇可能有任何嘅工具，你係可以晾高佢20 cm。 嗰、那個三腳架送噶。 哦，即係佢有個三個架 嘅。係啦，佢有個三腳架係送嘅。咁、哦、另外嗰個雕刻機個座就另外買嘅。 嗯，咁除咗 都係呃錢㗎啦。 除咗雕啲木之外，仲可以雕啲咩㗎？ 嗱，即係雷射。佢呢部機比較輕巧啦。第一樣嘢，金屬我哋雕唔到啦，因為始終金屬太硬。 嚇！ 但係膠啊、皮啊。紙啊， 哦、皮都得， 冇錯， 咁皮幾靚喎。 個皮咪即係又係用翻以前辣雞嗰個道理咁、樣刻。 我諗緊可唔可以開鋪啊嘛，即係有呢個嘅之後，喂，即係而家好興嗰啲咩個人化嗰啲產品噶嘛， 係 咯，即係你咪攞塊皮或者攞個銀包係咪咁樣擺喺下面，你就可以寫自己個名。 冇錯啦，我亦都係幫朋友做過咧，佢哋好開心嘅，因為咧除咗皮之外咧，膠都得噶嘛。佢哋喺電話殼度咧雕起自己最中意嘅狗仔， 但黑咗啦咪？ 系啊，黑咗，黑咗嚿，但系佢系卡通啲嘅，咁、所以望落去成件事都会好靓 嘅。系嗱，讲到咁神奇又咁方便，但系你一开场就讲价值不菲， 系咯， 几贵先？ 其实都几千蚊左右啦， 哇， 连埋嗰个架， 系咪毛三不成几啊？ 毛三不成几， 好贵啊，好贵啊， 但系 平啲啊， 我都 我都想啊！但係如果你真係即係話學 Kitty 咁講，你真係出去自己嘗試開鋪，係真係賺翻翻嚟噶。因為呢嚿嘢咧，其實雕一嚿大概一隻手指咁長嘅木條啦，即係好似鐘哥同 Kitty 嗰嚿咁樣啦。佢時間唔係好耐噶咋，大概15分鐘左右就已經。 今日咧，你有冇留意到阿星講嘢嗰啲語氣咧？好似平時喺街邊咧見到人哋去推銷啲拖板啊或者掃把啊， 因為我今日真係 埋睇下埋睇下埋呢樣嘢真係， 我今日買都睇下，因為我覺得自己今日介紹呢嚿嘢係真係好好用啊。好高分，我覺得我自己俾呢一嚿嘢。 咁你有冇問過呢嚿嘢咧？呢嚿嘢可能覺得俾你介紹咧，即係影衰咗我咁樣。 佢都好開心，即刻挑起上嚟咧，都快手咗啊，同埋靚咗。 係咩？係咩？不過咧，整出嚟咧，嗰個成品咧，我又真係覺得哦，幾有即係幾有意思啊。 係。 你咗誒中意整咩都得，同埋咧其實阿星琴晚咧就俾咗一塊透明膠片我睇嘅。 嚇！ 咁佢咧直頭就係用呢一嚿嘢咧，喺一塊透明嘅膠片上邊。刻咗神光第一線個字，咁變咗如果你動喺度嘅時候，你又見到對家啦，但係你亦見到神光第一線呢個字喺度。 嗰塊咧，遲啲我就可能會再整靚啲，之後就 因為其實嗰個試版嚟嘅啫， 係啦，冇錯啦。咁大家就可以見到靚靚嘅神光第一線。 佢呢個唔使入墨啊嗰啲嘅嗬，即係唔係虛耗性嘅嘢嚟嘅。 係啦，同埋佢好方便嘅。因為平時我哋嗰啲雕刻機咧，你要插電啊、插濕電啊，然後啲位置都要擺好啲嘛。呢部唔使。插嗰個充電 USB 啊， 係啦，插 USB 就可以噶啦，就可以隨街拎住都得。 不過都係呢啲始終係有少少危險性質嘅東西咧，都要俾翻大人用嘅，小朋友就唔好用啦。 冇錯啦，大人用嘅時候都要記得戴好呢個防護眼鏡同埋有一個防護罩嘅。如果唔係嘅話，你望住啲激光咧，自己曾經盲中中望過啦，隻眼好痛，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啲。 千祈唔好盲中中啊！呢樣真係不能夠亂嚟啊！嚇， 咁啊，祝你生意興隆咯！ Yeah. 开档啦嘛， 多谢。 如果你曾经到荷兰人屋企作客，你可能会有以下嘅体验。咖啡时间到 ，coffee time。当主人问你要唔要嚟多一杯嘅时候，你好开心咁样点一点头，一阵嘅咖啡香气扑鼻而嚟。你睇到荷兰人转身就会攞一盒嘅饼干。在入面轻轻松松夹一块的小饼干放在你这杯的咖啡旁边。当你想着叫他再可不可以拿到一块 biscuits 给我啊，你就会见到主人将个盒放在他们原本高高的架上面。到底是他们小气悭家定是不喜欢我呢？想不想知道呢？答完后转头告诉你知。咖啡配搭饼干，其实反映出他们的生活习惯。大概在1950年代大战之后的时段，因为资源缺乏，一蚊几毫他们都会用到尽的。当时原来荷兰每一个家庭都有一本的数簿，用来记下家里所有的开支，节俭的生活教育也都因此而养成。 佢哋只系放一块饼干俾你，唔系因为佢哋小气又或者唔中意你，只系佢哋有节俭衍生出嚟嘅传统。下次有机会嘅话，攞块饼干浸一浸杯咖啡，然后好好享受佢哋嘅文化同味道。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而家網上邊咧，好多時都見到啊，有啲譬如 KOL 又或者 YouTuber 咧，咁啊最主要都係 KOL 啦。咁佢哋喺網上邊做咗一啲嘅事情，咁啊想好多人 like 佢哋嗰啲數目噶嘛。咁有幾個平台嘅，大家都知啦。不過其中一個平台咧，IG 佢哋而家諗住都已經初步實施緊啦。部分嘅貼文咧開始已經睇唔到嗰個 like 嗰個數目。 哦，點解要咁做？ 因為佢哋咧就係話到呢一個嘅新嘅政策推出嘅時候咧。咁啊，當然有好多人會好擔心啦，因為佢哋嗰個嘅收入係同嗰個 like 有關 嘛，係有關。咁當然啦，佢哋有好多 like， 亦都可能係買翻嚟嘅。咁呢個亦都係不爭嘅事實啦，係咪先？咁有部分人佢的而且確係抌錢，然後去買好撩楞地區嘅人，係啦。 你撳入去睇邊個 like？ 咦，呢啲 account 咁好怪嘅。 即係通常 like 有兩種啊，一種就係買嘅，一種就係呃嘅，即係你買 like 或者呃 like 都有啲真心係諗住俾佢嘅。咁但係咧，佢話因為佢哋發覺咧有太多人咧只係睇個 like。例如嗰啲貼文一出嘅時候咧，我 碌落去嘅時候咧，你要見到好多 like。但係從來冇人知道嗰個 post 係講乜嘢，因為你喺度 loop 嘅時候，你就哇呢、這個可能有我當你哇二千一萬個 like，有好多個心心，但係啲人咧都係隨手就過咗過去啦，咁即係代表係冇人留意過呢一個嘅貼文嘅內容。佢入邊想表達啲乜嘢就 like 咗先。 喂，但係呢一樣嘢咧又唔關發文嗰個人事嘅喎，係睇嗰個睇嗰個文章嘅人，佢中意派 like 啊，我中意水果鴨背啊。 譬如我哋自己都係網民啦，咁一路睇嘅時候，我哋會唔會去欣賞每一個貼文，只係睇佢有幾多個 like 而決定我睇定係唔睇？如果嗰個貼文我冇乜 like 嘅，三五七個嘅，我會唔會就咁又 loop 過咗佢就算數咧？ 我就唔會咯。其實我睇唔睇係睇下邊個 po 出嚟啊嘛。咁不過我諗乜嘢人最緊即係最著緊個 like 數咧，就係啲客户，即係俾錢落廣告嘅人 啦。因為佢哋而家如果你話完全唔要嗰啲 like 顯示唔到嘅話咧，咁連埋嗰啲客户其實佢哋都唔知道，咁到底有個反應係好 係咯， 定係唔好咧？ 我哋都係大數據年代嚟噶嘛，呢啲唔可以冇。好嘅，即系等于你电视台，你唔好播嗰个收视调查。 佢哋就系谂住瞄咗佢嘛，即系唔俾人睇到底所有贴文嗰啲 like 嗰个数系有几多。 咁佢其实即系打击 KOL 呢个行业啫。 佢哋有目的嘅，佢哋目的就系话希望大家系有一啲嘅贴文咧系有质素，而且大家系可以喺个贴文入边咧多讨论。因为佢话而家 哦，即系计讨论。 即係我自己打個 like 字落去咁啊，以後要即係如果睇完即係真心中意嘅， 要打段文字上去， 係啦，打段文字 都冇用嘅， 係嘛？ 咁如果你話啊、哦，我有一萬個留言，咁可能有一個人咧，我 copy and paste 淨係用即係咁重複，將一個留言重複一萬次得， 但係都係心機喎，鐘哥，佢起碼佢有 copy and paste， 佢係咁撳一萬字， 冇事嘅，你遲啲就會有啲軟件咧，我撳一個掣，佢自己幫我彈出去嘅咧，一定會 又係喎， 喂，咁但係呢一個有冇得自己揀？拣嘅先，即系佢系咪一定之后迟啲佢再 upgrade 咗之后咧就冇得拣嘅，一定睇唔到 like 数噶啦。 暂时咧，我睇嗰啲佢哋公布嗰啲叫条文啦，咁佢哋呢个方案咧就部分实施紧嘅，咁所以而家大家可能见到某一啲嘅 post 咧，真系睇唔到嗰个 like 嗰个数目咁啊。 就算你而家话唔俾你睇几多个 like， 咁你话喂我睇翻几多个留言，其实咪又系一个数，咁可能以后啲客户咧就话我唔睇你有十个 like 定一百个 like， 我睇你有几多留言，咁你有十个留言咪等于等于十个 like 咯， 咁你咪买留言咯，即系你有张良计， 我有过长梯，但系一样嘅啫。 但留言如果净系 copy and paste 咧。又是一些叫做好像墳場式咁樣的工， 你不會 check 得咁仔細去逐個 check 噶嘛，即係你不會 check 得咁仔細嘅，去到最後又是咁樣，等於你買啦一樣，一模一樣出翻嚟所有 嘅嘢。咁呢個嘅叫做措施咧，最擔心頭先講過啦，就係、是、啲 KOL 啦。咁不過咧，佢哋有部分人咧就會話，如果能夠將自己嘅貼文係吸引到更加多人討論嘅話咧，嗰一個嘅 post 或者嗰一個嘅叫做 KOL 或者嗰個專家啦。他们那个叫做商业的价值呢其实比用 得到更加多嘅 like 咧，係更加珍貴嘅，因為佢哋得到一班嘅叫做網民或者得到一班客户咧，係一班好互動嘅客户，同埋唔會話淨係買咗啲 like， 好似表面上睇咗你個數好勁。咁就算數啦。 如果設計呢一個諗法嘅人咧，就未免太睇唔到個時勢，或者即係對人生冇體會。 應該係美國公司嚟個位呢個。 好，大家唔使咁驚住啊，因為我自己好驚啊嘛，即係我好緊張啲 like 數啊嘛。咁佢話咧，原來佢呢一個測試咧，強調係內部嘅設計啫，未俾真實用戶咧去到協助測試嘅，暫時咧冇打算將個 like 數隱藏住嘅。不過佢研究緊，即係呢個方法到底，即係其實佢有呢個 idea 啦。咁我諗即係好似小白咁講。即系讲咗出嚟，即系睇下大家嘅反应啦。我估如果好大反感嘅话，佢都未必会 本身冇乜 like 嘅人咧，其实就会好 welcome。因为佢本身已经冇 like， 佢觉得喂，我一下子我就同好多 like 嘅 KOL 睇齐咗啊， 睇齐咗。咁无论我做啲乜嘢，其实出边啲人都会觉得，所有人都已经系好似由头 restart 过嘅呢个游戏。 调翻转头，咪等于如果你系冇 like 嘅，或者想揾多啲 like 嘅，你就会揾一啲。討論度高啲嘅題目先去講啊，因為你而家話我要睇一個討論究竟多唔多啊嘛，引唔引到多啲人講啊嘛，咁佢咪會朝住呢個方向行咯。嗱，咁唔使講啦，我正話點解話對人生冇乜體會嘅人咧，佢就會幫唔到咧。好簡單一樣嘢，你以後淨係講政治啊，咁你就一定多人講噶啦。即係而家個世界唔係淨係香港，全世界都係你一揼呢兩個字出嚟咧。全部人都講噶啦，因為你就可以不斷鬧啦嘛，討論度咪高咯，咁呢個世界咪以後咩都唔使啦，即係我哋唔使有其他嘢噶啦，咁就係咁樣咯，幾容易。 佢其實咁樣咧，如果佢係真啊嚇，即係而家佢只不過係測試緊，即係睇下呢個功能遲啲會唔會有用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佢真係咁嘅話咧，其實佢係改變咗佢本身設計呢個程式，即係一開始嗰個用途啊嘛。因為最開初嘅時候咧，佢係當一個相簿，即係你可以佢有幾多有啲 filter 啦。就是、有啲唔同嘅滤镜啦，其实系俾你 upload 张相上去，摆上去，咁跟住咧就俾啲朋友睇，咁主要系相嘅。其实佢同 Facebook 嘅唔同咧 ，Facebook 主要系打文字噶嘛，咁当然你都可以喺张相嗰度打个叫做标题或者 caption 落去啦。咁但系佢嗰个一出嚟嘅定位咧，就系俾你摆相嘅。咁所以佢可能唔一定好 expect 你会发好多嘅留言啦。其实真系可能系。平時啲朋友好少見你，咁見你擺咗張相上去，甚至你真係可能放自己用嘅，我當係我自己一本相簿就擺相上去，咁你見到你咪 like 咯，即係其實我有啲朋友直頭派 like 到咧，佢見到你有一啲新嘅 update 咧，佢就 like 啦，係啦，即係好似已經讀咗，我睇咗啦咁樣，即係有一個嘅回應咁樣。咁但係你要去到留言嘅話咧，其實係另外一個嘅用法嚟嘅喎，同你擺相上去，即係話俾人聽啊，我最近做咗啲乜。佢其實唔 expect 你要有好多嘅即積極嘅討論同回應噶嘛，係咯。咁其實如果佢係有呢個轉變咧，佢用途其實已經係同一開初已經唔同咗。 佢而家都已經好大分別啦。嗱，當初 Kitty 覺得啱啊，因為佢諗住擺相嘅啫嘛，跟住後屘佢又話嗰個文字嘅數目咧係可以放寬俾你，因為以前佢限住唔知幾多 個字， 係啊係啊。 以前是限住噶嘛，跟住其實而家又放寬咗，跟住初頭又話你影嗰啲片咧係唔知要幾多秒之內嘅，跟住又放寬，而家仲話其實 一分鐘啊嗰陣時好似 係啦，而家仲話你過一分鐘嘅話咧，咁唔緊要，我有個 另外一個 IGTV 嘅 function 一樣可以做，咁所以其實而家你基本上所有平台做嘅嘢咧。都是一樣，完全冇咗分別，咁啊變咗大家就拉低咗大家嗰個價值。 係，不過作為一個用家分享啦，我覺得嗰個 like 數咧，即係除咗你話如果你係一個 KOL 有個客咁樣落錢落嚟咁啊，睇到好清楚有冇人睇啊，中唔中意咧？咁其實你都可以知道你啲 friend 啊，即係中意睇你啲乜嘢多啲噶嘛。以前咧每一年嘅年尾有個年結嘅，即係一年嘅總結啊，有個網站咧佢會話俾你聽，你過去一年 upload 咗咁多張相，邊九張相？ 是 最多 like 的，咁你就会即一目了然啦。哦，原来我啲泳衣相系最多人睇嘅，或者哦，原来我影啲风景相系最多人睇嘅。我只小猪啲宠物相咧，亦都好多人睇嘅。咁你就知道，哦，原来 follow 紧我嘅人，佢哋其实系想我俾啲乜嘢佢。 咁你嗰啲你小猪嘅相系咪多过你着泳衣嘅相先？ 我冇泳衣嘅相噶，我真系打比喻。 你可以試一試喎，張傑同， 係啦，冇打擊自己啊， 係啦， 原來啲人中意睇小豬，係啦，睇你著泳衣， 由今年 大件事， 由而家開始，你擺多啲泳衣，又擺多啲小豬，到你年尾嘅時候話翻俾我哋聽。到底邊一個會多啲？ 最後最多咪小豬著泳衣 咯。好耐冇游水啊！ 簡報完畢。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排到去东港中心，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啦，去返湾仔绕道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就喺中区警署。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城市花园一段车多，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慢车。太子道去返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彩虹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近住卫理道一段都系比较挤塞。在新界全锦公路去返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区区精选民歌经典。今日呢我哋就唱新界西。咁湿地公园呢就係、是、一个户外嘅保护区嚟㗎啦。咁如果你话讲香港嘅生态呢喺嗰度睇啱晒。 随手捉摸这一撮红泥河，推想起生态问题，愿这湿地未来亦可美丽。 一年几个礼拜，我 Albert Long 欧瑞强都会精选五区嘅经典民歌。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九点到十二点，2000靓歌再重聚，同你分享。 像诗歌般美。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啲声像我本分。 早晨啊 ，Happy Friday 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投资 O2O 9:07同大家讲下咧，美股表现，美股表现梗系差啦，咁啊，市场咧就嫌联储局主席啊鲍威尔咧言论咧就唔够放鸽，引致咧美股啊全线下跌啦，导致咧高开之后咧表现反复啊，中段咧最多曾经跌722点嘅，美市咧跌幅收窄啊，收报咧30924点。跌345点，标普500指数咧跌51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274点啊！今年嘅升幅咧已经全部蒸发晒啦，咁啊，港股咧亦都会跟随美股跌啦，睇翻 ADR 咧都要跌啦吓，咁啊个别嘅股份咧都有下挫嘅迹象，咁样睇嚟咧今日啊 Happy Friday 嘅股市方面咧就唔多 happy 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今朝早 咗嘅大壮开麦咧，终于可以变翻面对面真人版啊！早晨啊，大壮麦。 哇，恍如隔世啊，巴比好似真系好耐冇见， 头发都长咗唔少啊！你真系， 哇，成年都未剪啊，真系有啲奇怪。咁、哎、啊呢段时间咧吓，好多啲人咧就问：哎呀，大壮打唔打咁嘅样？ 打咩先？好多嘢打喎，呢排真系 打唔打官司就系、是、啊，打唔打啲疫苗啊？ 哦、 啊，仲有一个唔觉意咧，咦？佢哋原来啲方众咧对啲疫苗嘅认识都好深噶喎。 咁犀利？ 系、啊、你知香港人咧，我都觉得佢哋咧，其实以前咧成绩唔好就细个读书唔勤力嘅啫、 嗯。 啊，如果唔系你话啊，早几年嗰啲咩三聚氰胺啊？孔雀石绿咧，个个朗朗上口。 嗯， 而家到一啲疫苗嘅品种咯，有咩科兴啊，嗯、有咩泰啊，啊咩国药啊咁。 系啊， 唉，个个都好熟嘅。 系， 我都唔知道发生咩事。 我都唔够佢咁熟啊，真系。 系啦，净系知道咧，就系依呢个疫情咧，都影响到法庭嘅。 嗯， 啊，因为去亲咧，哇，以前几十年前啲法院咧静英英啊嘛，真系影都冇只。话而家咧好多保全定保安人员咧。啲 uncle 啊，啲啊姑姑啊，姨姨埋嚟，啊先生先生，记住啊，做乜嘢？哦，原来要安心嘟行，嘟、 哦、 一嘟， 估唔到嘟一嘟真系多咗咁多就业机会、 啊。系啊，唔系法庭都唔准你入啊，唉、哎，嗰日真系唔知吓，唔揾亲眼仔都冇啊。 嗯， 不过讲开法庭咧，呢轮我谂最多人留意嘅咧就系嗰个马拉松式嘅。47人啊，申请担保嘅案件啊， 系啊，真系好难唔注目啊！因为无论系媒体上啦，或者系大家啲社交平台上，都好多呢一个相关个案嘅照片分享、啊。 系咯，以前有几可话一宗嘅案件又好，即系事件又好，啊，即系挨更底嘢啊，咁仲要阿苏官啲咁认真啊嘅做法，咁所以亦都牵连到咧啊，有各方嘅。资深大律师就提出啦，咁一边又话喂，点解唔可以揾多个法官做呢、 嗯 啊、另外一边又话唔应该嘅，一个法官做咧就唔会有差别咁、嗯、样。啊，呢啲咧睇睇佢两边，好似以前睇下啲选举主任咁啊，睇睇佢逛啲言论咧，各自都好似有啲派别嘅。 嗯， 唉，咁啊唔好理呢啲政治嘢啦、 嗯。 不如啊，知唔知咩叫担保咧吓？ 保啊！我谂喺我作为一个普通市民嘅角度，系咪就系讲紧有一个人觉得佢疑似系有犯一啲罪行啦，但系咧又要保释，咁保释之后咪有担保咯？ 系咯，咁如果你话咧喺法律上嘅咧，咁啊我嘅有限知识啊咁睇啦，咁、 嗯、 啊有一种中文译做担保咧，就叫做 guarantee， 嗯， 啊即系譬如系有啲公司吓、啊、去做生意啊，同银行借钱啊咁嘅样。签啊签咗约啦，不过银行就话咦，我都系唔系咁放心你、 嗯 啊、不如咧嗰、那个董事咧做啲所谓 personal guarantee，、 嗯、 个人担保， 哦、 即系叫做有乜依喐跟公司啲资产，唔知有冇唔知去咗边噶嘛？ 哦，另一个角度就即系拉多一个人落水啦， 诶、哎，叫做上身啦咁样吓，咁啊嗰啲系民事嘢啦， 系。 咁、啊、另一方面咧，就如果系讲紧刑事嘅时候咧，头先芭比咁讲咧，其实都系。表達出咗嗰、那個嚇、啊、個中心嚟噶啦。 嗯。 咁其實如果咧，我講話擔保咧，簡單而言咧，唔係講緊話幾多錢啊，又要呢樣條件嗰樣條件。 嗯。 擔保本身咧，其實就一個人就住佢自己嚇嗰、啊那個自由啊，咁啊作出咗個承諾。 嗯。 咁嘅承諾，另外咧就是、一個責任。 係。 嚇、啊、點樣又有承諾又有責任咧？就咁樣嚇、啊。先就睇下如果執法者啦。有時候拘捕權力噶嘛，咁、 嗯、 啊拉咗人翻嚟，咁拉咗人翻嚟之後咧，可唔可以無止境又唔話佢聽，係係咁困住嚇？ 但係又唔審係嘛，又唔查。 咁我哋而家呢個法治之區咧就唔得噶嘛。咁、 嗯、 啊簡單而言咧，就如果係譬如警察拉咗人，咁啊好多街坊都知㗎啦，48小時咩要帶俾法庭處。嗱、啊，如果唔俾個擔保嘅話，咁啊到時候法庭定奪啦。咁如果咧係要翻返去警察局繼續扣押嘅咧，有日子限制嘅、哦， 係 三日， 嗯， 啊，所謂三個 clear days 啊，咁但係如果係還押監房嘅話咧，咁當然我係針對緊一啲案件咧，仲未要答辯嘅， 嗯， 咁啊最多咧 八日嘅啫， 系 即系除非得到 都唔短喎、 啊， 其实 咁啊系，咁但系有啲地方啊，即系成经年累月都未出得嚟噶嘛，系咁即系睇下新闻都好似有所闻系嘛，咁我哋就有规矩啲嘅，即系除非咧嗰个被扣押嘅人同意，否则咧就会见到咩每八日咧就带翻上嚟见见官嘅、 嗯， 但系倘若执法机关啊法庭话好啦，啊我俾你出去，咁俾出去咧。就都要翻嚟嘅喎，咁啊指定喺某年某月某日， 嗯、 某個終點啊，又喺某個地方出現， 係 好簡單。譬如警察局就話啊，一個月後啦，要翻嚟呢間警察局， 嗯 啊、又或者法庭啦，係啦，14日後咧要翻嚟法庭咁樣、嗯、準佢走啊，呢、這個就一個批准啦。咁、 嗯、 但係嗰個人亦都要答應咧，佢真係會翻嚟，到時都有出現。嗯咁所以佢就承諾啦。咁假若佢冇翻到嚟咧，啊遲咗又好咩都好咧，就違反佢呢個承諾啦。咁咧就變咗佢法律上嘅責任咧，所以要依期歸押咧。 嗯。 啊冇翻嚟嘅話咧，就可以出手令拉佢噶啦。 係。 好啦，咁為咗確保呢個人真係啊到時到後咧，依照佢嘅諾言咧會翻嚟咧，法庭就會加啲條件俾佢啦。啊，咁有咩條件？咁香港人啦、啊，經濟活動咁頻繁，第一樣咁都係錢啦、啊，係咪？啊，咁錢俾幾多咧？咁啊冇個數額 嘅 喎。 有冇話有條公式點計嘅咧？ 咁啊實係冇啦。 咦，我以為係關事嘅，即係可能係嗰個人嘅總收入或者某一個罪案嘅某一啲指定金額去乘唔知幾多倍咁樣。 嗱，應該咧就同案件嘅嚴重性啊，同埋嗰個人嘅經濟能力有關啦、啊。咁如果嗰個人嚇招唔揾得硬嘅，揾一萬幾千啦， 就俾唔到啦。 咁啊，假如果你話，誒、哎、嗰、那個係首富啊， 嗯、 哇，用翻最近咧國安法嗰啲咁嘅啊，俾擔保嘅嘅、 嗯、 水平咧，可能啊首富成副身家俾曬出嚟、啊， 天文數字啦， 都唔代表佢一定唔會啊走人㗎嘛、嗯、啊。咁所以呢啲由法庭去定奪啦。係，咁俾錢又分開，真係俾現金啊，真金白銀數出嚟。 嗯 仲有一隻咧叫自簽嘅喎， 即係乜嘢啊？ 係啦，即係話誒啲錢咧唔使揞出嚟住， 嚇 佢、啊、答應咁啊，倘若將來嚇、啊、原來佢係唔知走咗佬啊，總之冇嚇要時間翻出嚟咧，咁啊法庭咧就有權咧係充公佢嘅錢，咁到期時咧佢就要揞出嚟啦。 嗯， 不過要留意咧就係好耐好耐以前咧，無論法庭啊定係警察局咧。都有得自簽嘅， 系 後來冇咯，法庭就話冇自簽呢樣嘢啦。 點解咧？係咪因為唔想再花時間去做下入息審查，同埋睇下佢有冇講大話呢 入息審查咧，唔係話做就做到嘅。不過有啲時候就係自簽嗰啲人，即係都唔知去一邊嚇，翻翻嚟要佢攞錢，都一個比較複雜嘅步驟。 嗯、 好啦，咁除咗自己現金或者自簽之外咧，咁啊有啲人會聽過就人事擔保啦。就即系话咧，揾多个人吓，唔系净系个被告自己， 嗯、 啊揾多个可能系亲人啊，或者系诶佢啲上司啦、啊，工作上吓、啊 嗯、 走出嚟，系、哎、担保佢啊，咁唔系净系人格担保、啊， 嗯、 要钱嘅、啊，吓 咁即系限于两个人嘅啫，只系即系因为我谂紧，如果呢两个人都一齐走埋，咁点啊？ 嗱，咁咧呢样冇上限嘅。以前有啲時候咧，就多過一個人做呢個人事擔保。 係 咁有時候揾咗啲某某名人啊、社會賢達啊，係、 嗯、 啦，總之係有頭有面嗰啲，仲話願意俾錢嘅咁。 係 啊，即係好話唔好聽，有啲罪行咩，俾成幾百萬啊，當年唉走咗庫房，有啲收益仲少過監倉位，俾、嗯、人壓住添，咪講笑嘅啫啊！咁啊，除咗呢個之外咧，當然仲有咩？不准離開香港啊！ 嗯、 交出咩所有 旅遊證 件 啊， 係啦，咁啊仲要喺自己住嗰個地方咧，夜晚要喺度住啊，咁啊樣都瞓覺啦、 嗯。 倘若搬屋咧，係24小時前後咧要通知翻啊警察局。 哇！真係好多呢啲條文 嘅。係啊，仲要去差館報到呢 嗯。 啊，你話啦，如果係真係唔係叫玩嘅，即係你話真的每個鐘頭去報到咁計。 咁不如自己谂啦。 咁但系当然即系归根结底咧，担保本身咧唔系讲钱，佢系话有个责任， 系 答应咗人几时几日咧，喺边度出现啊嘛。 咁咪要出现咯。 嗯， 出现啊，本身系一条罪嚟噶。 系啦，责任与承诺啊嘛，咪即系好似婚姻咁咯。你娶个老婆翻屋企，你都要责任同承诺，翻屋企要报到噶嘛。 咁样就好多人士成日拍响个心口就话担保乜担保乜噶嘛。咁我哋睇低香港嗰个离婚率，哇！你话去到家事法庭啊？呢、這個擔保嘅字啊，經常聽到噶啦。佢、當日啊擔保乜，又話咗會乜，原來又咁樣咁樣。唉，真係大家和氣吉祥嚇，嗰、啲疫情遠去，大家開心啲啦。 係啦，我哋今朝早講住咁多先啦，唔該曬大狀咪。 唔該 ，Barbie。 經常講 3D 打印將來可以做乜嘢？咁究竟有啲乜嘢係而家已經做咗噶？答案就是船了。在美国缅因大学有一部全球最大型的 3D 打印机，打印出有史以来体积最大的列印船。这一只船长25尺，重5000磅，命名为 San Diego。 Diego 就是缅因州的拉丁文座右铭，意思就是我领导。这一只船已经在2019年公开亮相了，证明到这一艘列印船真的可以在水上航行，亦都打破了三项的健力士世界纪录。 3D 打印生活产品已经不再是梦想，大家又有没有兴趣坐 3D 打印船呢？我们听多样东西旁下身吧。我是星仔王家星。 神光 Morning Call， 今天早上我们神光 Morning Call， 在电话旁边有 Mima 在这里。喂，早晨啊。 早晨。 你好啊。喂，有什么开心的想点唱先？ 我想点唱俾我侄女，唯一一个侄女咧， 系 同阿斌就结婚，3月5号。 我知道要结婚嗰个阿斌，但系你侄女个名叫咩名先？ 侄女系叫做思允。 思允，咁啊，思允同阿斌斌哥结婚系嘛？ 系啊系啊， 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啦，最紧要 系啊 系咪？ 早啲生个 B B 出嚟玩下咯。 喂，有冇问佢哋想唔想生先？而家啲后生 想啊， 哦，佢哋想生， 你话要生两个添啊？ 咁啊，连生贵子啊吓！ 系啊，我都希望我哋唔生贵子， 好好好， 同埋百年好合， 嗯， 恩恩爱爱， 系。 佢嗰首歌话斋咧，只爱你一个人，一生一世都爱阿思允咯。 得得得，嗱呢只歌一阵啱开播，但系有冇啲特别嘅祝福俾佢哋咧？除了祝福之外，即是叮嘱他们啊。 思允就已经就嚟做人太太的啦。 是。 互相恩爱，大家相敬而奔咯。 嗯。咁仲有阿斌呢？阿斌呢？ 阿斌呢对佢好好嘅。 啊。 对我个侄女都好好嘅。 是吧，你有冇见过先？你有冇见过佢点样对阿思允好先？ 见过见过，成日都嚟嘅，嚟我妈嗰度嘅。 哦，咁啊。 我妈仲90多岁噶啦，都好开心， 嗯、 见到佢唯一一个孙女啫嘛。 嗯，所以锡到窿啦啊！ 锡到窿，一个孙女，一个孙仔都要结婚啦。 系，咁啊，而家个孙女思允啊，嫁俾阿斌哥。 系 系，咁啊，祝福佢哋啦，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啦，系嘛？ 好啊，好啊，系好啊，好啊。 好多谢你嘅电话，咁啊，送埋只歌祝福佢哋啦。好，唔该晒你。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想你一生爱我一个，想你心意属我。希望你跟我长路也走过，我准我一生也爱你一个，准我相信直觉，请将一生的幸福也付托给我，常在你心里爱着我。爱你一个，像是浪漫。 想你心意属我，期望你跟我长路也走过，尽我一生也爱你一个，尽我相信这个，请将一生的幸福也付托给我，常在你心里爱着我。想你心意属我，期望你跟我长路也走过，我尽我一生也爱你一个，尽我相信结果，请将一生的幸福也付托给我，在你心里爱着我。 晨光追踪31， 9:25早晨啊，罗启山，早晨， 早晨 啊 ，Kitty， 早晨啊，哦， 早晨， 系今晚有咩节目好睇呢？ 今晚7:07啊，医生如嚟咧就会讲下医学人啊，吓咁咧就会有张维啊，吓咁啊呢个系下半部分噶啦，咁啊。佢系骨科医生嘅张维咧，过去30年咧，咁啊义务担任呢个港协暨奥委会嘅顾问医生啊，咁啊亦都系咧首席医生嚟嘅。咁喺在场上咧见证咗运动员咧全力以赴，梗系开心啦，增广见闻啦。咁但系咧，你知咧，即系有阵时佢哋都会受伤噶嘛。咁究竟咧呢个医生咧，佢哋嘅感觉又系点样嘅咧？咁又会讲佢喺呢个医生嘅生涯里边咧，遗憾同埋抱负啊。 嗯， 今日就系特别系嗰啲咧吓，谂住将来要做医生嘅人咧，可以睇下吓，攞翻啲正能量刺激下自己，继续发奋。咁、另外啦，去到呢个8:00铿锵雪咧吓。咁下个礼拜一咧就3月8日3八妇女节啦。 嗯， 咁今日咧铿锵雪咧揾嚟咧边一位同大家倾下偈咧，就是、娴姐。 哦， 娴姐，大家知记得边个娴姐嘛？ 陈婉娴， 冇错啦，唔系陈慧娴吓，系陈婉娴啊。咁、 嗯、 佢咧就担任呢个妇女事务委员会咧主席都几年啦。咁样点样睇呢个香港妇女嘅地位咧？今晚就可以睇下呢个铿锵雪咯。咁、去到日常8:30啦。咁日常8:30咧，其中一个环节叫做创科在望啊。咁啊，望啲咩咧？咁啊，抗疫咧持续咗一年啦。咁啊，出入唔同嘅地方嘅时候咧，都要量体温啊。咁大家仲记唔记得初时系点搞噶？ 初时啊， 系啊，有个阿叔或者有个阿姐走埋咧，就搵个嘢嚟嘟嘟你额头啊。 系啊， 咁就好鬼尴尬嘅。其实咧，又突然间有个人咧行陌生人行到咁近咧，大家都好抗拒啊嘛。有时佢嘟咗之后咧，佢就发觉，咦，点解你体温咁低咁？原来佢嘟住你的头发咁样。咁而家咧就系、是。自己啦，咁啊一系咧就递部递只手腕埋喺部机嗰度啦，嘟啦，咁但系咧又有好多咧就系、是、直情佢有个电视睇住你行入去嘅时候咧， 红外线嗰啲 睇到你有冇问题噶啦咁样。 喂 ，Kason， 你有冇见过啲人嘟咧？佢嗰部机系有反应啊？ 嗯， 边部啊？ 嗰部测量体温嗰部机咯， 红外线 系 唔系啊？即系摆只手埋去嘟，或者摆个额头。我终于有一日咧，喺一间超级市场嗰度见到有个人咧，嘟完之后， 过唔到系咪啊？ 系啊，跟住佢会响起警报咁样，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跟住全部人望晒过去，然后大家嘅反应咧系褪后咗好多步，因为佢显示唔知成37.9°C 或 38°C咁样噶。 但系呢一件事其实如果去翻香港夏天 系 好经常发生啦。 系啊，今日不如今日测试下佢啲机先，唔当买只鸡髀啫嘛，去嘟下系咪？系啦，讲笑啫吓，咁就话好啦。咁啊，今日咧就会咧搵呢个香港科技大学工业工程及决策分析学系佢。自己都唔知背唔背到自己呢个咁复杂嘅教授啊，吓苏孝宇嘅团队咧，佢系研发咗呢一个咧智能发烧侦测系统啊， 咁啊，運用咗人工智能科技啦，就可以準確咁樣量體温嘅。咁、大家可以睇下。咁另外咧，有個環節咧叫家常便飯啊。阿 Chef Eddie 咧就教大家煮啲叫做咩？Perry Perry 大蝦。咁、三色椒咧配上黑椒汁咧，就加咗微酸嘅辣椒，就話喺講嘅時候啲口水已經走出嚟嚇。咁、配喺呢個大 Perry Perry 大蝦咁啊，希望大家食過哈哈笑笑開心啦嚇。咁另外有樣嘢啦，特別係啊過年嘅時候咧，唔少人都食咗啲熱氣嘢啊，上火啊。係加上咧，而家好多人咧走去買咩？買呢一個叫做咩咩咩咩氣炸鍋啊， 係啊， 但係無事又整啲嘢落去炸一下，你諗下你平時喺屋企點會炸咁多嘢，仲要熱辣辣嘅喎，咁熱氣喎， 係啊，趁熱食啊嘛，正所謂。 係啊，咁啊會咧嘅講下啊點樣可以咧就處理呢個熱氣啊。咁去到今晚咧就係零距離科學啦，咁啱阿 O 啦，係去中心化的未來啊，就係講下呢一個咧加密貨幣。嘅生態系統同埋呢個區塊鏈啊，咁啊嘅點樣可以咧？確保你投資穩陣咧，咁啊今晚亦都去睇下嘅。 知道，唔該 ，Jason，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人大会议早上九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总理李克强发表工作报告。李克强表示，过去一年在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全年发展主要目标任务较好完成，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交出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他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肺炎疫情、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等多重冲击，在国家主席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顽强拼搏，疫情防控取得重大的战略成果，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在艰辛的抗疫历程中会持续努力，不断巩固防控成果。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开幕，中央将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定于 6% 以上。总理李克强发表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将预期目标设定在 6% 以上，是考虑经济运行恢复情况，有利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推动高品质发展。李克强说，经济增速、就业、物价等预期目标体现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要求，与今后目标平稳衔接，有利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他又预计今年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升幅大约3%，进出口量稳质升，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生态环境品质进一步改善。新西兰取消海啸及撤离警告。较早前，新西兰附近几小时内先后发生几次强烈地震，其中一次强度达8.1级。美国地质勘探局说，震央位于新西兰北岛东北面的黑马德克群岛，震源深度19公里，同一区域冇几耐前又发生一次7.4级地震，一度警告北岛东部沿岸部分区域的居民必须立即疏散到高地或内陆地区。英国当局对苹果公司的应用程式支付条款展开反垄断调查。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说， 調查重點是關注蘋果公司是否迫使客戶使用該公司自身的支付系統購買應用程式。管理局主管指出，有人投訴蘋果利用市場地位訂立不公平或可能限制競爭和選擇的條款，可能導致客戶在購買和使用應用程式時蒙受損失。管理局認為相關投訴值得仔細調查。蘋果發表聲明，表示期待和管理局合作展述公司在私隱、安全和內容供應方面的準則，亦會解釋蘋果如何令消費者和開發者信賴應用程式市場。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多云，有几阵雨和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沿岸有雾，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早上稍凉。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38点，跌697点，成交金额2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9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33点，跌28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73蚊，跌17蚊；美团326蚊，跌14蚊。小米集团24.1跌1.3，小米集团是24.1跌了3，阿里巴巴222.8，阿里巴巴是223蚊跌4.2，中国平安95.6跌2蚊，港交所470蚊跌13蚊，友邦保险96.45跌3.4，中海油9.14，中海油是9.16升7仙，紫金矿业9.75跌9.6，中芯国际26蚊跌5仙，中芯国际是26.05跌咗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1，日元107.86，瑞士法郎0.929，加元1.269，人民币6.477，英镑对美元1.388，欧元对美元1.196，澳元对美元0.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8,388点，跌541点。港金现价报15,680蚊，跌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1.47美元，卖出1,691.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上桥位多车啲。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湾仔支路嘅龙尾分别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分别去到江西街。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港岛路面方面，中环湾仔绕道的北角入口就仲是多车少少的，而中环湾仔绕道的中环入口去湾仔北方向龙尾就在顺德中心附近。九龙区方面，旺角的塘尾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那段就交通有少少挤塞的。龙翔道东行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至到虎山道那段就仲是多车。新界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仍然是繁忙的，由沥源村一路去到马场段都仲是行车比较缓慢少少。安全车速报告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Let me see take mine.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哇，Lu，我呢个无线已经新买咗几日啫嘛，咁快就坏咗咯，真系渣！ 阿士，我见你日又大夜又大，会唔会因为太长时间使用，跑步又用啲汗啊、湿气啊嗰啲，形成咗啲水珠积住咗啊？ 咦，系、哦，拆咗佢抹一抹，咦，好似听得翻咯。 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Lu，阿士， 知识会社。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云中。 今朝我想讲，对住你先系咁嘅啫。如果你身边有小朋友的父母，他们都很喜欢跟你分享臭仔经，开心的不开心的都会跟你讲，总括来说讲的都是那几样。刚刚出世的就会说成日扭计，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喊，夜晚无端端又会大叫，自己瞓都没得瞓，要跟着他的时间表做人，但是见到小朋友笑自己就会开心。你见到新手父母，通常你又会讲乜嘢呢？第一句就会话啦，似爸爸还是似妈妈？跟住讲多句，似妈妈就靓，似爸爸就肉酸。有冇留意？好多家长都中意咁讲嘅。阿妈抱住佢嘅时候，佢就唔喊；阿爸抱佢嘅时候，好中意扭计噶。又系、哦，当有人去抱一个小朋友嘅时候，如果佢喊，周围的人就会说他不喜欢你、啊、如果这个小朋友任何人抱他他都不哭的话，父母通常说这句，是啊，他个个都跟的。又或者这么说，他对着你才那么开心的，他对着我就成日哭。其实再想深一层，为什么小朋友有些人就会跟，有些人跟他一起又哭呢？是不是小朋友自己都在这里选择紧先？你可能会说，他不喜欢你就不喜欢你咯，由得他啦，小孩子而已。还是我们是不是由小开始已经知道对着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反应呢？对着一个人有一个面孔，对住另外一个人又是另外一个面孔，好像是与生俱来潜藏在我们 DNA。 你对住阿爸是一个样，对住阿妈是另外一个人，在女朋友面前，在老板面前，在同事面前，在同事背后，全部都是不同面孔的。只不过你在 BB 时代一系就喊，一系就笑，大过了你会懂得有些变化，你会表现得开心啲，冇咁开心，诚恳啲，恭敬啲，鄙视啲。当你年纪越嚟越大，身份越嚟越多，戴喺面上嘅面具选择亦都越嚟越多咯。到你慢慢身份多咗啦，你唔系太想当你同一个圈子嘅朋友相处嘅时候，有另外一个群组嘅人出现。例如你同朋友仔倾紧偈，就唔想阿妈喺隔篱咯。因为你不会用平时做阿仔的身份对住啲朋友，调翻转头，你又不会用对住朋友的形象出嚟见阿妈。如果不是，阿妈就会觉得，点解我个小朋友是咁嘅？ 随时会唔认得你。不过呢啲都系人生必经阶段，慢慢你会惯。究竟所谓嘅习惯，系习惯咗唔同嘅身份有唔同嘅表现，还是系习惯咗戴住面具做人？如果有人问你，点解你对住其他人同对住我嘅时候都唔同嘅，你又可以点答呢？你可以话啦，我对住你先系咁嘅啫。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失去恋爱的装作很潇洒，得到恋爱的痛得没说话，心似真似假，爱得乱如麻。我最爱你，你相信吗？真的吗？假的话哪句可怕？真的起假的你都可爱吗？真的梦假的泪哪个调查？我说信你，你信是吗？ 神厨房星期五 special， 饮饮食食大字典。 今日饮饮食食大字典咧，想同阿 O 讲下咧呢一个拣水果嘅窍门啦。 讲颈又系士多啤梨嘅延续篇， 唔系 香饮。 正所谓士多啤梨都仲有苹果橙啦。首先咧，想同大家讲下咧拣香蕉啊，有咩研究咧？阿 O。 好啊，揀嗰個牌子咯，就係、 是、香蕉哦，哦 一個牌子嘅啫，喺、哦、我心目中香蕉一個牌子，嗰、那個牌子嘅香蕉咧，佢保證咗都幾甜嘅，但系咧佢好快會變黑咯， 嗯、 即系你兩三日內要食曬佢， 系 就係佢嘅特色啦。我自己覺得，咁其他香蕉即系我就好少去睇啊。去日本有陣時食下日本啲香蕉咯、嗯，日本啲香蕉短少啲噶嘛， 系日本版嘅香蕉。 但是甜度真的太甜 了，太甜了、嗯、 你有没有吃过日本香蕉？ 我又好像没有，因为我不是特别很喜欢吃香蕉的、啊、我通常买香蕉都是可能用来做甜品、 嗯、 我就会、用香蕉啦，很多人都会知道我、哦、摸上手淋淋地就是开始熟咯、嗯、或者它起梅花点了，即是说已经最漂亮了，就趁那时候要吃啦，但是很多时候你在超级市场买的时候它未是那么熟的嘛、 嗯， 但系 点样整熟佢啊？系咪？ 唔系点样睇边啲系靓啲？即系等佢熟咗之后啊，佢点样边一啲系会甜啲，叫做好啲咧？香蕉咧，佢弯弯地噶嘛。原来咧可以睇佢形状噶。 系 系啦，嗱，首先有啲如果你话即系好似月亮咁样弯得劲啲嘅，有啲咧就垂直啲嘅，冇咁弯嘅。 边一样好啲咧？ 你觉得边样好啲咧？你估下。 弯啲好啲啊？ 点解咧？ 嗯，我见啲纪录片嗰啲马骝都系 食啲好弯嘅香蕉，你觉得佢应该识拣嘅？ 佢识食啊，主要食粮嚟噶嘛，啱啱 就咁。香蕉嘅果实最初咧，嗱，讲翻个道理先吓，系、向下生嘅。咁生生下嘅时候咧，就会反翻方向咁样弯曲生长啦，所以就有个弯弯地。咁如果咁样嚟讲嘅话咧，其实直啲嘅香蕉咧系吸收到更加多嘅阳光嘅，咁、哦、所以。如果 直啲甜啲 喎，系啦，你有兩抽香蕉都差唔多顏色噶啦、嗯，都係未熟或者未有你想要嘅梅花點咧，你可以睇佢原來佢直身啲冇咁彎咧，嗰、那個營養咧係更加豐富，嗰、那個肉質咧亦都係少啲黏粒咁嘅、哦，有時你食香蕉咧咪好黐咁樣嘅，係啦，咁、嗯、不直啲嘅香蕉咧係會比彎曲嘅香蕉甜啲嘅。 奇怪啦，咁即係我睇嘅紀錄片，所有馬騮都唔識揀香蕉嚟食， 係啦，因為冇聽到呢個飲飲食食大。 识食咯，就系话佢 嗱好啦，拣粗幼啦， 系啦， 咁系大条啲香蕉甜啲啊，定系幼身啲香蕉甜啲咧？ 大条啲就唔系香蕉，系大蕉嚟噶。你中唔中意食大蕉噶？ 大蕉我中意啊，话去厕所好好噶嘛。 我唔掂大蕉真系，唔知成嚿嘢咁样， 成 嚿种噶嘛。我见啲好似酱爆大蕉咧， 系 佢真系成个果晶种咁样噶喎， 系即系好似好肥咁样， 系啦，好肥咁样，好半半的咁啊。跟住我就唉麻麻地咯，同埋啲味啊又 系唔同啲嘅，同香蕉有啲 系啊，大蕉啲味真系同香蕉好唔同噶。 你食佢嘅效果嘛？ 效果 系食佢嘅效果。 好啦好啦。 嗱，咁如果真系普通嘅香蕉咧，粗啲咧都系比较甜啲嘅，咁所以下次识拣啊。如果去超级市场咧，就拣啲直身啲，即系冇咁弯嘅啦。 系， 就粗啲嘅咧，就代表佢系营养好啲嘅。咁啊，点样保存呢？有时咧，你啲梳蕉买翻去咧，冇食得咁快噶嘛。咁如果你持续喺室温底下咧，佢就真系好容易熟啦，好快就变色啦。但如果你话想摆耐啲咧，可以攞报纸包住佢，再放入一啲纸袋嗰度保存咧，咁就会好啲。又或者咧，你直头咧。睇下有冇嘢可以掛一掛起咯，成梳蕉啊，掛一掛起佢，因為平時你平放咧，佢就會壓住咧，就會容易爛啊，就冇咁好嘅。好啦，咁啊，快快脆咧，教埋大家揀呢個奇異果啦。 哦，奇異果唔係我好朋友嚟，好少食 啊， 怕酸咯。 喂，呢啲咁有益嘅嘢，你都係唔啱嘅。 嗱，係咪有個黃金奇異果？ 啊，金奇異果係啊。 金奇異果好似冇咁酸。 係啊，嗰啲甜好多㗎。 係啦，我係寧願食嗰一隻咯，綠色嗰啲真係難搞。 嗱，點樣去到鑑別呢一個奇異果嘅甜度咧？係啦，最怕就係酸嘅啫。最主要重點咧，就係睇佢嘅形狀啦。有時候咧，你見到啲奇異果咧，好似長身少少嘅，就似我哋平時見到嗰啲公仔畫出嚟嘅樣啦。但有啲咧就會肥身啲、扁身啲嘅， 係手榴彈咁樣。 係啦，係啦，係橫身啲嘅。咁你又估下？边一个形状嘅奇异果系甜啲啊？ 唔紧要啦，今日都似自己系咁估错噶啦。 系， 拣手榴弹啦， 即系扁身啲嘅。 系啦， 啱咗啊！ 好嘢， 终于系苦中一点甜啦。 好嘢。 嗱，点解咧？因为佢话咧， 苦中一点甜系嘛？ 奇异果咧，佢未采集之前咧，佢系慢性枝条上面咧，即系由慢性枝条上面咧一路垂落嚟生嘅。咁啊，一路生，即系你幻想一棵树啦，咁佢有啲枝干啦，咁啲奇异果咧就一路咁样一路生开去，生开去咁样。咁所以越近呢一个树干嘅话咧，嗰个奇异果咧就获得嘅营养就更加丰富。咁嗰啲奇异果咧，越丰富嘅 营养咧，咁咪甜啲咯， 就会横啲啦，会扁身啲啦，系啦，咁所以咧，如果下次大家想拣奇异果拣靓啲咧，就拣啲扁身啲嘅，横少少嘅，你切开咧都会发现佢嗰个颜色咧系鲜艳啲嘅。 好，等我试下用你嘅方法拣下生果先。 崔杰同阿欧， 钟哥乜嘢事啊？ 听日嘅环节准备好未啊 ？OK。 下星期啲嘢做晒未啊 ？OK。 筹备紧嘅新环节有冇问题啊 ？OK。 乜嘢都话 OK， 即系边个负责啊？ 有阿 O Kitty 神光 OK 神光 OK 神光第一线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林慧的享乐时代 早晨啊，林慧。 早晨啊，崔杰彤。早晨，钟哥啊，欧同埋小白。 早晨。 今日讲乜嘢？ 今日咩日子？ 今日星期五咯， 经常。 我知你知 Friday 咯 ，Happy Friday 啊！ 今日大家小心啲。 点解咧？ 打小人啊！ 哦，其实唔系净系今日小心噶， 因为惊我哋中意俾人打。 系咯，其实平时都可以打噶， 咪就系。 只不过今日可能打得劲啲，即系大家一齐集合打。 集气打，集气打。先讲一句先，讲一句好玄妙嘅说话先。你覺得別人哋係你嘅小人嘅同時，你又何嘗唔係別人哋嘅小人呢？ 冤冤相報何時了啊！ 其實你哋咧道出咗呢個 concept，因為咧嗱，雖然咧大家就好似眼見過咧打小人就係、是叫做將一個你唔中意或者你不滿嘅一件事情咧就係、是、打走佢咁樣啦嚇。咁、但係其實咧都一樣咧係有呢一個嘅概念嘅。嗰、那個概念咧就係、是、其實係可以將一啲你唔中意嘅運氣啊或者唔中意嘅事情都可以打走嘅。 咁筍 係啊，其實。打小人的概念不只是因為你憎嗰個人，然之後你係咁打佢、你有冇留意呢？其實鵝頸橋樓下嗰啲姨姨啊、嬸嬸咧，佢哋係拎住隻木屐。 或者一隻拖鞋咁去打噶嘛。因為咧經濟嘅源起咧，本身以前就唔係話諗住打啲自己唔中意嘅人或者唔中意嘅嘢嘅，就係打走啲蛇蟲鼠蟻啊。因為春天開始咧，咁好多蛇蟲鼠蟻咧就去嗰啲農田啊，食咗人哋啲農作物啊，破壞咗人哋嗰啲嘅植物咁樣。 我唔想攞拖鞋拍啦，我拍曱甴同埋拍蟻都係咁樣嘅，都係呢個動作。 你都係攞拖鞋 嘛？ 係最方便， 好過用殺蟲水， 嗰個彈力最好喎。你有冇發覺啊？ 你咁講，我突然之間諗下年可唔可以經濟用殺蟲水嚟噴噴嗰張紙？ 唔得， 同一個 concept 環保啲咧，我哋 係啦，我哋唔好對呢個環境構成呢個傷害啊。嗱，咁係因為咁嘅緣起咧，就慢慢流傳到落嚟咧，而家啲人就繼續用呢個拖鞋或者用呢個木屐咧，就去拍嗰個小人啦。咁有冇留意咧？嗰個小人其實咧唔一定係一個人物嚟嘅。嗱，頭先講過啦，可以係啲唔好嘅運氣，又或者係一啲甚至乎你話而家我想拍走個 COVID-19 都得嘅， 係 即係全部都係一個概念式嘅啫，亦都未必一定係一個特定嘅人物嘅。即係譬如果，我好友善嘅，我身邊完全冇一啲我自己眼中嘅小人或者我唔中意嘅人咧，咁但係你又可能咧想將啲唔好嘅運氣啊，或者將一啲未知之數咧就係拍走，即係有啲人好想求安穩。 以前啲人可能都會用呢個方法咧打走嗰啲瘟疫嘅喎， 係啊， 嗱咁啊，即 係 證明如果今次大家想將 COVID-19 當係一個瘟疫，當係打小人咁打咧，即係證明打小人係唔 work 咯，係唔得嘅。 唔係啊，今日未打啫，開始 仲未到喎。 今日 上年冇打到啊，上年冇打到啊，可能 係咩？ 係啊，大家未打， 冇遺意啊， 冇遺意啊，喂，咁我哋嗰啲口诀咪唔得咯， 即系 嗰啲打你个小人手咁样，咁但系你嗰样嘢好虚无喎，系啦，冇手冇脚噶佢， 咁你就可以交俾专业人士处理啦，系嗰啲婆婆啊或者姨姨 姐姐， 系啦嗰啲姐姐，因为话说咧，我有个小学同学嘅外婆咧，就正正系从事呢个行业噶， 我以为你话你个小学同学做紧呢行，咁后生， 如果系我就去帮衬啊， 入行门槛系高定低，我都想了解翻，点样 先入到行啊？ 其实咧，多数都系点讲咧，又唔可以话传授嘅，但系咧真系要有人有兴趣就走埋去啦，睇下睇下，咁跟住通常咧倾下倾下咧就好啦，一齐做呢一行啦，咁即系好 casual 嘅关系嚟嘅，又唔系话咩拜师仔，又唔系话咩即系招聘，又唔系嗰类嘅， 即系坐喺姐姐隔篱睇耐啲就入行噶啦， 系啊， 但系佢多咗个竞争对手噶咯，咁就 唔会嘅， 有钱一齐搵啊嘛， 唔系啊，我就系话我今朝想讲，我唔记得讲，我就话上两年我就系睇一个电视节目咧，佢喺度访问两个姐姐，同样。在鵝頸橋橋底的、就對住在那裡做生意，他罵到對方死了，是啊， 他們把口罵人特別什麼， 他們簡直是打對方小人， 將對方當是小人打了先， 是啊，所以其實可能真的競爭很激烈的， 那就又證明了打小人是不 行，為什麼呢？ 打極都還在對面， 不是，他又是剛剛才起的這個仇恨， 要有那個聲勢，即是其實崔傑彤說這件事可能都是一個宣傳伎倆，即是好像我們現在經常見到街上有人唱歌busking 咁样咧，街头一档，街尾一档，咁佢哋都会不其然咁有少少竞争噶嘛。咁又唔代表两个冇生意，可以系两个有即系两边走，或者有啲人可能睇下呢边，呢个姐姐咒骂对面嗰个好似走得狠啲，我企下呢边先。跟住对面嗰个见你咁狠，我又发力噶嘛，跟住发力嘅时候，我又咒得狠啲，咁咪系一种吸引。 其实可以打佢两次啦，如果真系咁少人嘅话，即系打搵阿钟哥打完再搵啊， 再打多次， 或者可唔可以 partnership 咧？即係好似大家可能打嘅方式或者念嘅口诀都有啲唔同㗎嘛。咁既然佢哋咁唔妥大家或者觉得即係爭生意，點解唔一齊合作呢？ 令我諗起呢过年嘅时候呢 团队 访问咗嗰个日本朋友呢猜年糕呢一个负责揼。 一个负责猜， 系啊，你又猜你嘅， 系啊，可能更加有效率。 打关斗咁 样。不过咧，即系都讲下啦。其实咧，打小人都有啲嘅注意事项同埋禁忌嘅。原来咧，啲人话如果你想得到最好嘅功效咧，除咗拣适当嘅地方，嗱咁香港出晒名适当嘅地方就系鹅颈桥底啦。因为对住街市咧，煞气就特别重啦。加上嗰度有个三叉路口，咁原来咧嗰啲位置咧都系阴气煞气比较重啲嘅地方。 关唔关消防局事咧？唔 知道。消防局我唔知，我听嗰个婆婆。我讲系咁样讲，佢冇提到消防局。咁同埋咧，佢话咧，其实每一个客仔行埋嚟咧，佢都未必系接佢嗰单生意喎。 哦，拣客 嗱， 佢唔拣得噶而家。 你咩准则噶？ 佢个准则咧就系佢咧侧边自己会带住本通胜咧，然之后望下嗰个日子咧，同嗰个老板夹唔夹？ 哦。 摘咗日先帮你打噶、 哦。老板即系 俾 钱 打人嗰、 那个 系啦、哦，即系都会帮佢睇一睇先嘅。咁、哦、啊，对佢都系好啲嘅，因为原来佢话原来有啲时间咧，嗰、那个人如果打小人咧，反而对佢自己自身系唔好嘅，咁、 哦、 佢就会唔接呢单生意啦。 哦，即系会即系打落佢，但系啲嘢咧就落翻自己一打只手，打呢个小人手，哎呀， 哎呀痛嘅、啊， 反弹，夹住反弹， 冇 回头 啊， 就 系啊。咁啊，除咗佢真系亲身去呢地方嘅时候咧、嗯，我细个都有嘅试过，即系喺老师上堂咧，俾老师闹完可能唔开心咧，翻、嗯、到屋企咧系有上呢个小人网站， 哇， 网上打， 重新再认识林慧， 小心啲啊你哋， 冇事嘅， 冇事嘅， 我哋 个 人咁好，通行都知啦， 系啊，都系嗰句啦，保护网， 集住反弹。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阵间仲有十点钟新闻报道，跟住有风骚快活人，然后就系一点钟新闻报道，跟住仲有 系咪玩啊你？崔杰同阿欧、林慧、白元浩，咦，钟哥呢？钟哥，钟哥， 喺度。下星期一继续晨光第一线。